楚国嘅大将邢德臣呢，骄傲轻敌，等到天光大白啦，先下令大军过河。过河阵呢，又队形散乱。咁宋国嘅大将公孙固呢，见到咁好嘅机会，就请宋襄公下令进攻。点知个宋襄公呢，指住嗰支旗讲：你睇下呢两个乜嘢事？仁义啊嘛，寡人为人一向光明正大，如今列成堂堂之阵，边度又偷人哋过紧河就去攻打噶？咁啊，胜之不武，取笑于天下嘅啫。嗰个公孙固听见宋襄公咁讲，真系急咗要抌脚啊！个心喺度谂：哎呀，死啦死啦！你咁嚟指挥打仗，咁好嘅战机你都唔揸住，唉，咁仲打得赢仗嘅咩？过咗阵啦，楚国大军已经全部过晒河啦。大将邢德臣着咗套软甲，外面披住绣袍，手持宝剑，背挂雕弓，气宇轩昂，前后指挥旁若无人。公孙固又对宋襄公讲：主公，楚兵已经全部过河，事情危急啦！趁依家佢哋仲未布好阵势，快啲擂鼓进攻啊！打乱佢阵势，咁或者仲可以打败佢。宋襄公一听就嬲啦，咳呼一啖口水吐落公孙固面上。我嘿，你啲咁嘅小人吓，只贪图一时出击得利，你根本就冇谂到流传万世嘅仁义两字。寡人堂堂之阵，使乜做得咁鬼鼠？趁人哋未到好阵，就去攻打人哋成人之危，咁啊算得乜英雄好汉呢？打赢都唔光彩噶嘛！公孙固真系急到眼泪水都飙出嚟啦！哎呀，宋国败就败在呢啲无能嘅国军手上咯。嗰阵呢，楚国阵势已成啦，万山遍野咁涌过嚟。宋襄公就不慌不忙，下令抬住支仁义大旗，击鼓迎战。宋国兵将见楚国兵威咁雄壮，个个心惊胆跳，就唔敢冲上前。宋襄公大喝一声：调动仁义大旗！嗰啲随从呢，就攞住嗰支仁义大旗，劈劈发发咁啊，要劈啦嘛！哈，平时对啲军事啊冇教育啊，而家咁猛劈下支旗就得噶啦咩？边度仲有用噶？阵势当堂大乱。宋襄公一见到三军协阵，趁住攞支长矛，带住大将公子荡同一班随从警卫，冲入楚国阵营。邢德臣见到宋襄公亲自冲过嚟，啱晒，即刻传下号令，放开条路引佢入嚟。嗰个宋襄公见到楚国嘅兵将见身自己嚟就避开，哎呀，仲以为了不起，邪不正正，楚国嘅兵将就系怕寡人，佢冇理咁多，一味带住人马就冲入去。公孙固见到宋襄公咁样冲法呢，就喺后边猛追住嚟嗌：主公唔好急啊！主公唔好咁急啊！嗰、那个宋襄公边度仲理得咁多，一尾冲向前。突然间，邢德臣嗰支令旗一挥，鼓声隆隆，楚国兵马四面八方氹氹圈围到实，将个宋襄公围喺中间。公孙固见到咁就追上嚟救咯，点知俾楚国个副将窦勃带住军马拦住嚟打。公孙固啊心急啊，牵挂住救宋襄公。点知就硬系俾个斗拨一缠住唔甩得身，就判死同斗拨嚟打咗二十几个回合。见到另一个宋国将军赶到嚟啦，公孙固呢就叫嗰个宋国将军去抵挡住斗拨， 佢自己就带咗部分军马就冲入楚国阵营嚟揾宋襄公。嗰阵呢，宋国嘅大军已经俾楚国打到七零八落，冲到散晒。公孙固啊，左冲右突，到处都系楚国嘅兵将，就系揾唔到宋襄公。突然间就见到个宋襄公嘅随从满面鲜血，单枪匹马俾楚国嘅兵将追住。公孙固就带领人马上去救咗呢个随从。随从就大声嗌：，唔好理我啊，大司马，快啲去救主公啊！点啊点啊，主公喺边度？你带我去。我随从就拨转马头，带住公孙固冲入楚国阵营。公孙固嗰阵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所以佢带领嘅兵马虽然系好少，只系人人都判死。楚国嘅士兵见到咁，亦都怕咗佢咯。就俾公孙固同埋个随从一直杀入重围，揾到宋襄公。这个平日最讲究礼貌、讲究派头嘅宋襄公，呢回个样就唔系几好睇咯。佢身上几处受伤，屁股度中咗一箭，企又唔企得，坐又唔坐得，屁股朝天就成个扑喺个兵车上面，身边嘅随从都差唔多死晒，连嗰支仁义大旗呢都俾楚国嘅士兵抢咗去。大将公子荡满身鲜血，奄奄一息，伏喺宋襄公身边。公子荡一见到公孙固嚟到，就大声嗌：大司马，快啲保护主公冲出重围，我就死喺呢度啦！讲完就断咗气。公孙固亦唔顾得咁多咯，只系望咗眼公子荡，就扶住宋襄公上马车，带埋一班残兵败将，判死咁啊杀出重围。呢一仗宋国就败得惨啦，兵力损失咗九成，兵车辎重全部丢晒。中国历史上有名嘅淝水之战呢，就系咁结束啦。公孙固呢就保护住宋襄公，连夜走翻宋国京城。好在公子木儿呢就早有戒备，咁啊，楚国先至唔敢攻城。楚国嘅大将成德臣就大获全胜，凯旋归国。之宋国就惨咯，跟随宋襄公出征嘅兵将，绝大部分都冇得翻嚟。唉，剩翻晒啲孤儿寡妇，个个埋怨宋襄公，话佢假仁假义、愚蠢拔舌。冇听从大司马公孙固嘅劝告，该打赢嘅反而输到今日咁嘅地步。宋襄公呢，佢真系至死不悟啊！害咗咁多人，搞到咁多人家散人亡，佢啊死都唔认错。佢知道啲百姓埋怨自己，佢反而摇头叹息。唉，呢班百姓系识乜嘢啊？自古以来仁义系根本，打仗都要讲仁义嘛。边度话有趁人哋过河都未布好阵，乘人之危去攻打人哋噶？寡人以德服人，呢啲咁嘅不仁不义嘅打法，寡人就宁愿打输都唔愿意用咯。宋襄公啊，佢霸主又冇做成，至淝水之战呢，佢都创造咗个中国战争史上一个大笑话。毛主席喺论述战争嘅著作里面呢就讲过啦，我哋唔系宋襄公，唔要嗰种蠢猪式嘅仁义道德，蠢猪式嘅仁义道德呢一句话，真系对宋襄公呢个历史人物最恰当嘅评价。宋国经过呢一次惨败呢，国力就更为衰弱啦。楚国呢， 自从打赢了宏水之战，威名震惊天下，中原诸侯就更加怕了他了。楚国就成为继齐桓公之后当上霸主。不过依家呢，同齐桓公当霸主嗰阵就唔同咯噃。依家除咗南方楚国，仲有西方秦国同晋国呢两个大国亦兴起嚟啦。秦国、晋国呢两国呢，就同楚国嚟到争霸主。咁依家就先讲下秦国啦。秦国呢，本来呢只是西方一个小国，因为逐渐吞并附近戎族的部落，渐渐强大起来。到周平王东迁，秦襄公呢护驾有功，先至被封为诸侯。嗰阵呢喺祁丰一带呢，就俾犬戎侵占咗。周平王呢就应承，如果秦国能够驱逐犬戎，就将祁丰一带呢赏赐俾秦国。结果呢三年时间啫，秦国就赶走咗犬戎，于是祁丰一带呢就尽归秦国所有，日下至多咗千里土地，秦国就成为个大国啦。传到秦穆公嗰阵呢，秦国已经称霸西方，但系中原嘅诸侯呢，仲系将秦国当做戎狄之国，唔俾佢参加会盟嘅。秦穆公呢，系一个非常有远见、有度量、有胆识嘅人嚟嘅，佢啊并冇急于同中原诸侯嚟到争地盘，佢一味迷头建设秦国。唔声唔气咁兼拼附近嘅部落，扩大秦国国境。秦穆公呢，佢仲知道要同中原诸侯争霸呢，一定要有人才，所以佢就千方百计到处去搜罗天下人才。秦穆公在位第六年嗰阵呢，佢就派咗大夫公子执去到晋国嚟到求婚，晋献公呢就将世子新生个妹，即系后来嗰个穆姬，就嫁俾秦穆公。咁公子执呢办完求婚嘅事啦，就翻翻车啦。喺半路呢，见到有个人揸住两把锄头喺度掘地。哇！嗰两把锄头好似车轮咁似飞舞嘅，公子执呢就落车行埋嚟睇下啦嘛。见到嗰个人牛高马大，面色呢好似搽咗层红油漆咁嘅，满面胡须。嗰两把锄头呢比普通嘅锄头大几倍嘅，一锄入地呢成两尺几深嘅。公子执就问佢借把锄头嚟睇下啦嘛，哇！一把锄头，两条大汉都抬佢唔喐啊！公子执见啲人咁大力嘅，就问佢叫咩名啦嘛？我叫公孙支，系晋国国君嘅从中。啊！好似你咁本事嘅人，又系国君嘅从中。咁点解会留喺山野之间嚟到耕田种地呢？唉，唔好提啦，我唔识转型吹捧，冇人引荐啦。哦，咁你愿唔愿意跟我翻去秦国做一番事业呢？好啊，如果你睇得起我，自为知己死，我愿跟埋你边度都去啊！公子执就带埋公孙支翻去见秦穆公，秦穆公就十分欢喜啊，即刻将公孙支封为大夫。咁又叫呢个公子执呢，准备一批金银珠宝做嫁妆，去晋国迎接穆姬翻嚟。嘿，呢一次啊，公子执去晋国呢， 又唔单止接咗秦穆公嘅夫人翻嚟，仲揾咗个举世闻名帮秦穆公成就一番霸业嘅人物翻嚟。呢、這个人呢，就系百里奚啦。咁啊，讲起百里奚呢，就真系一大段古噃。咁要由头说起啦。原来百里奚呢系虞国人嚟嘅，虞国呢就喺而家山西三门峡附近。百里奚呢就虽然系怀绝世之才，但系呢怀才不遇，一生贫穷老倒，三十几岁先娶老婆，生咗个仔叫做孟明视，真系奇怪啊！百里奚个仔佢点解叫做孟明视呢？唔系，佢个仔呢按姓嚟讲呢应该系百里，名呢叫做视，系百里视。知佢个仔呢别字呢叫做孟明，咁古时人呢有时呢将个别字呢连埋个名一齐叫㗎嘛，所以就叫做孟明视。叫下叫下呢就唔叫百里视啦，就叫孟明视啦。咁顺便讲句啊，以后呢有个好出名嘅人物简叔，佢个仔呢就叫做西克术，仲有个秦国有名嘅大将叫白月丙，亦都系咁嘅道理。咁百里奚呢生咗个仔之后，虽然呢都系穷到窿㗎啦，啲夫妻感情十分好嘛。百里奚本来呢就打算出外搵啲事做，之眼见到个老婆凑住个仔，屋企咁穷，自己离开又唔放心得落，所以呢就咬住牙关喺乡下两公婆一起挨。百里奚嘅夫人杜氏系个非常贤淑嘅人嚟嘅，见到丈夫系个咁本事嘅人，就系、是、俾头家拖累住，佢就劝百里奚出嚟闯一番事业。知百里奚呢就硬系唔放心得落，唔舍得离开。有一日，道士呢就偷偷地将屋企唯一嗰只生蛋嘅鸡乸劏咗佢。嗰阵屋企呢穷到连柴火都冇嘅，就将门口嗰度烂门铲呢劈埋嚟烧咗，摘咗几条菜煮咗几粒米俾丈夫嚟到食。百里奚一见咁就奇怪啦，就问点解今日咁好菜呢？哦，今日我同你送行啦。啊，乜同我送行？唉，男儿志在四方，你依家正系壮年，应该出去闯下天下，创一番事业啊，唔通成世守住老婆同仔女咩？我有办法谋生嘅，你放心去啦，唔好牵挂住屋企咯。百里奚见到夫人咁贤德，处处为自己着想，就下狠心离开屋企。嗰晚两夫妻一夜都冇瞓铺啊，对住个仔又喊咗晚。第日一早未天光，道士就抱住个仔送百里奚出村，一边喊就一边讲：你第日富贵，千祈唔好忘记我哋母子两个啊。夫妻两人抱头痛哭一场就分手啦。百里奚就去到齐国，知人地生疏就冇人引荐，一住就住咗几年都未搵到事做，流离浪荡就去到宋国，宋国亦搵唔到嘢做。唉，咁有本事嘅人居然沦落街头做乞衣，喺街边乞食。嗰阵百里奚已经40岁咯。嗰阵宋国呢有个归隐嘅名士， 叫做展叔。展叔呢个人呢，十分有才华嘅，知佢淡泊功名，硬系唔肯出嚟做官，所以呢就喺宋国隐居。嗰日，百里奚呢去到展叔门口嚟到乞食，展叔见到百里奚一表斯文，个心就奇怪啦。啊，呢个人睇佢样一表斯文，点解会沦落为乞衣嘅呢？就开门请佢入屋企，俾咗餐饭佢食，两个人咧就倾起偈上嚟啦嘛。展叔见到百里奚言谈之间才华横日，见识广博，个心啊十分感慨。啊，好似你咁难得嘅人才，居然老到贫穷到咁嘅地步，唉，真系可惜啦。展叔呢就留百里奚喺屋企住，两个就越谈就越投机，卒之就结拜为兄弟。展叔啊大过百里奚一岁，咁啊做兄长。知个展叔呢，佢虽然系睇得起百里奚，但系佢自己好穷嘅，多个人嚟食饭呢，有啲顶唔顺啊嘛。百里奚见到咁，就唔愿意拖累佢啦，就每日去到村外帮人哋看牛，嚟到搵翻多少帮补啊伙食。风吹日晒，挨咗一轮。嗰阵啊，齐国公子无知杀咗齐襄公做国君，想收买人心啊，出榜招贤啊，收罗人才。百里奚一见榜文呢，就想去应招。展叔就劝住佢啦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！齐襄公仲有两个仔喺国外噶嘛，公孙无知唔得人心噶，冇根基噶。佢呢个皇位唔坐得几耐噶，你去啊，白白送一条命嘅啫。百里奚啊，听从咗佢说话冇去。果然啊，唔到一个月啫，公孙无知就俾人杀死咗啦。百里奚嘅心就更加佩服展叔啦，就继续留喺住放牛。一放又放咗几年啦，听闻洛阳周朝天子嘅细佬王子颓好鍾意斗牛㗎嘛，凡係养牛养得叻嘅呢，佢都有重赏。百里奚人諗住横早都已经落魄到要帮人放牛㗎啦，咁不如去洛阳搏下啦，就同展叔商量。展叔就劝佢，大丈夫出嚟做事，千祈唔好随便去投靠主人啊！万一投靠着个唔好嘅主人，你如果半路抛弃佢，咁就叫做不忠；但系你跟埋佢一齐受罪呢，咁就叫做不智，唔值得啊嘛！你呢次去一定要小心，千祈咪投靠错人，落得个不忠不智嘅名声啊！唉，不如咁啦，你先去，我收拾下家务就嚟洛阳揾你系啦。百里奚就拜别展叔去到洛阳拜见王子颓。咁百里奚呢，呢几年都乡下帮人哋放牛㗎嘛，佢为人又聪明，一里通百里明，咁讲起养牛经呢，真係头头是道㗎嘛。嗰个王子颓呢，听下听下就十分欣赏佢，就留百里奚住喺行馆，打算呢用百里奚为家臣。百里奚就高兴咯，哎呀，呢十几年流离浪荡，以前呢总算系遇到贵人，唔使风吹日晒，食一餐休一餐啊。佢就欢欢喜喜，安心住喺客馆住等咁样。过咗几日，展叔嚟揾佢啦。两个人见面之后就十分高兴，百里奚呢就带埋展叔一齐去拜见王子颓。翻出嚟之后呢，展叔又对百里奚讲：贤弟啊，我睇王子颓自大才疏，不安于位，佢手下嗰啲人通通都系阿谀奉承嘅小人嚟嘅，唔使几耐，我睇啊，呢个王子颓一定会做出谋害天子、抢夺皇位嘅事。你跟随佢，怕有杀身之祸啊！ 不如及早离开为上。百里奚最初有啲唔舍得，咁辛苦先揾到呢份优差，白白掉咗佢，以后点为生啊？谂咗成晚，只系谂到上一次都好在展叔提醒自己，卒之呢，佢就听从展叔嘅说话，决定离开洛阳。又谂到自己已经离开娇妻幼子咁耐啦，而家音讯全无，心中牵挂，唔知佢哋点。唉，不如翻故乡算啦。展叔就话啦：咁啱啦，虞国有个好出名嘅贤良大夫，叫做公之奇，系我个知己嚟嘅。我好耐冇见过佢啦，我都打算去探下佢。咁我哋不如一起去啦。于是百里奚就即刻离开洛阳，同埋展叔一起起程翻去虞国。喺路上，百里奚归心似箭，一到家乡就飞快赶翻屋企。点知一到门前，百里奚面色突然间变晒，成个扑喺地下度。百里奚翻到自己屋企门口，忽然间成个扑喺地下度。展叔一睇，哎呀，百里奚嗰间屋仔门前杂草丛生，野草成尺高，瓦面咧早已经冧咗大半，呢间屋都唔知几耐冇人住噶啦。展叔就快啲救醒百里奚，扶住佢隔离，就攞咗碗热茶俾佢饮。隔篱嗰个白夜婆望咗好耐，认得系百里奚，一边流眼泪就一边讲：哎呀，你依家先至翻嚟啊！唉，你走咗之后碰到大灾荒，男女啊数日挨夜挨嚟都等你，卒之都挨唔落去，带埋你个仔去乞食，去咗楚国。已经去咗几年咯，一啲音讯都冇，都怕冇咗咯。百里奚一听，当堂放声大哭。展叔啊，再三劝解佢，扶佢客栈住落嚟。展叔啊，即刻去揾佢个老朋友公之奇，对公之奇一五一十就讲咗百里奚嘅事。公之奇听到百里奚咁有才华，又搞到家破人亡咁可怜，就十分同情，即刻向虞国国君嚟推荐百里奚。公之奇呢，当时系虞国最受重用嘅大夫嚟嘅，咁佢开声，虞国国君呢就任命百里奚做中大夫。呢回呢，百里奚啊，总算揾到份嘢做啦，有所依靠。点知新官上任都冇做咗几耐啫，展叔又对百里奚讲：我睇你嗰位主公啊，贪小便宜，又狂妄自大，唔系一个有作为嘅君主嚟噶。你跟随佢，怕唔得好耐噃。贤弟，我睇你都系另找明主好啦。哎呀，贤兄啊，为帝已经山穷水尽，今日已经落到家破人亡嘅地步，几辛苦先揾到呢份差事。唉，冇办法计较得咁多咯。展叔听完就长叹一声：唉，真系伤哉贫也咯。贤弟因为贫穷冇办法，逼住去投靠虞君。唉，为兄又冇办法帮你，只好暂时告别系啦。我啊搬去宋国明禄村，嗰度地方清雅幽静，我就打算喺嗰度归隐。如果你有乜嘢事，你就嚟明禄村揾我啦。第二日，展叔就离开虞国。去到宋国嘅明禄村嚟到归隐，呢一回呢，果然又系俾展叔睇中啦。 百里奚真是投靠错人啦、啊。原来虞国国君为人贪婪而又冇主见，虽然有颜良大夫公之奇忠心耿耿嚟辅助佢，知佢不听良言，卒之就惹出一场离天大祸嚟。原来虞国同隔篱个狄国呢，两国啊世代相好，两国嘅边境呢系挨埋一齐嘅，就好似牙齿同埋嘴唇咁密切，正所谓唇齿相依。虞国同狄国又同晋国嘅边境相连嘅噃，嗰、那个狄国嘅国君狄公呢就好大喜功，狂妄骄傲。佢时时起兵去侵犯晋国偏远嘅边界嘅，咁晋国个晋献公呢就想起兵嚟到讨伐狄国，之但系晋国嘅大夫孙息佢就劝阻住，孙息就话狄国啊虽然系唔系好强大，但系佢同虞国两国十分密切噶噃，如果我哋打狄国呢，虞国必然全力帮佢。咁两国合埋一齐，我哋晋国以一敌二就会吃亏噶。与其劳师远征，不如用计逐个击破为好。晋献公就问啦，咁有咩计谋呢？主公，听讲个狄公啊最好女色嘅，主公不如投其所好，挑选几个能歌善舞、能言善道嘅美人。送俾狄公，睇到佢沉迷女色、疏远忠良，我哋再买通犬儿喺后面嚟到攻佢，咁前后夹攻，一举就可以灭狄国噶啦。晋献公就听从咗孙息嘅计谋，即刻挑选咗几个美女送俾狄公。狄国嘅大夫周之乔呢就劝住啦，主公。呢个系晋国阴谋嚟噶，想用女色嚟到引诱主公荒废朝政，主公千祈咪上佢当啊！哦，狄公咧就话：吓咁等寡人将嗰几个狐狸精杀咗佢啦，就叫人带呢几个美女上嚟咯。点知个狄公双眼一睇，哈，好似俾摄石摄住一样，哇！唉咁呢几个女子啊，生得咁靓啊，边度舍得杀啊？就留在宫中，日夜就同呢几个美女喺埋一齐，国家大事一概不理。咁晋献公见到狄公上钩啦，即刻就揾人带一大批珍宝去揾若狄国边境嘅犬戎族首领，约好呢。一起出兵，前后夹攻嚟到打狄国。犬戎嘅首领呢就贪钱，果然倾巢而出去攻打狄国。咁狄公呢见到来势咁猛，要亲自带兵去边境迎敌犬戎呢。晋国国君就问孙息啦，唔依家狄国顾住同犬戎打仗啦，我哋系咪趁机攻入去呢？主公未得住，而家狄国虽然全力去对付犬戎，但系虞国仲系同狄国友好噶嘛？神有一计可以一箭双雕，今日灭狄，明日亡虞。晋献公听到一下子可以灭咗两个国家，不但除去心腹之患，而且去攞埋嗰啲土地噶嘛，十分欢喜咯，就问：咁你有咩良谋呢？主公。我哋先用少少嘅兵力去骚扰狄国嘅边境，引起争执，然后就借意话狄国侵犯我哋。主公啊，派大军问虞国嚟到借路，从背后攻入狄国，咁就一举灭狄啦。晋献公一听，哎呀，我以为你有乜嘢妙计啊，咁点得噶？虞国同狄国系同盟，世代相好，唇齿相依，点肯借路俾我哋啊？主公借就肯借嘅，不过就唔知道主公肯唔肯先借两样嘢出嚟用下啫。 啊，能够一下子灭咗龟如两国，哎呀，寡人有乜嘢话唔愿意借出嚟噶？你讲，你讲，你想借边两样嘢？臣想借主公最心爱嘅举世无双嘅白玉璧，同天下闻名嘅赤兔马。晋献公一尺，唔系啊！玉璧同宝马呢两件系寡人最心爱嘅嘢，系、哎、啊，你哋点借得出嚟噶？ 系咪呢？我都话主公唔舍得借出嚟噶啦。 哎呀，你借第二样啊，咁系要借呢两样先得噶。 主公，虞国国君系最贪婪，佢最中意玩马同玩玉器嘅。主公要向虞国借路去攻打龟国，非用呢两件稀世之宝，不能打动虞国国君噶、啊。 晋献公啊，谂嚟谂去就心大心细，暗暗沉沉喺度噏：哎呀，咁呢两件系寡人最中意嘅国宝嚟噶嘛？咁。 主公唔使咁忧心，臣只系借用嘅，有借有还。嗱，我哋用呢两件宝物去收买咗虞国国君，借到路去攻打龟国。龟国如果冇咗虞国嚟到帮手，唔系我哋敌手噶，我哋好快就可以灭咗佢。咁灭咗龟国之后，虞国势孤力薄，亦都好易俾我哋征服嘅啫。主公嘅玉璧，不过暂时放喺佢仓库度，匹宝马不过暂时叫佢代养啫，好快脆就还翻俾主公噶啦。 晋献公听到信息咁讲，就下狠心将玉璧同宝马攞出嚟，交俾信息，就派信息为专使去虞国见虞国君。嗰、那个虞国国君呢，一听到话晋国派使者嚟，想话借路去打龟国，咪就嬲啦。啊！龟国同我哋虞国系兄弟之邦，共同进退。啊！你居然问我借路去打佢？啊！佢即刻召见孙息，打算狠狠责备一番，就赶佢斥。 召见嗰阵呢， 孙息嘅随从就拉住匹赤兔马，孙息嘅双手捧住个大玉璧。虞国国君一睇，哇！嗰匹马全身赤红，一条杂毛都冇嘅，呢匹系天下无双嘅赤兔马。再睇下孙息手上捧住嗰块好似面盘咁大嘅白玉璧，啊！玉璧无瑕，晶莹透亮，好似八月十五嘅明月一样。虞国国君啊，当堂乜都唔记得晒啦，企起身，用手摸下摸下只白玉璧，双眼啊睄下睄下嗰匹赤兔马，把口啊喐下喐下，好似暗暗沉沉，哎呀，哎呀！信息见到佢咁，知道呢位虞国国君已经上钩啦，即刻就想话。我哋晋国国君仰慕君主英明贤德，又敬畏虞国国力强大，特派小臣奉上国宝，想求两国友好。虞国国君嗰阵好似饮醉酒，啱啱醒咗咁，啊，顺咗口气，然后就问。啊！呢两件乃系天下稀有嘅宝物，系晋国国君最心爱嘅嘢嚟噶。你点解会送俾寡人呢？你一定要将原因讲清楚，唔系寡人就唔要啊，唔要啊。 哦，咁嘅，敌国屡次侵犯我哋晋国，我哋国君已经再三忍让，最近先同敌国定咗盟约，点知敌公不守盟誓。最近又侵犯我哋边境，所以我哋国军迫于无奈，想求贵国借一条路去讨伐龟国。我哋晋国对龟国呢，并无所求嘅，只系想惩罚下佢，教训下佢嘅啫。如果能够成功， 所有嘅战利品、土地、粮食一概奉交俾贵国，晋国愿意同虞国结盟，永世友好。虞公听完就更加欢喜啦。哎呀，唔单止有呢两件宝贝，仲连贵国嘅财富都俾埋晒我哋。咁虞国一下子就可以成为一个大国啦。于是就即刻应承落嚟，仲请孙息住喺贵宾处嘅行馆。虞国大夫公之奇同百里奚呢，一知道呢件事，两个就急急忙忙赶入宫嚟到劝谏。公之奇就奏上：主公千万唔好上当啊！呢个系晋国阴谋，晋国系最唔讲信用嘅，佢不择手段，已经吞并咗附近好多小国啦。俗语啲话：唇亡齿寒。一个人如果冇咗嘴唇，剩翻棚牙齿，亦唔顶得风寒噶嘛。我哋虞国同贵国系唇齿相依，晋国之所以唔敢侵犯我哋，就系因为虞国、贵国两国齐心合力，互相帮助，咁佢先唔敢妄动啫。如果主公帮佢灭咗贵国，咁我哋虞国啊无所依靠，主公。到时虞国亦难保啊！点知嗰个虞国国君呢，俾个玉璧同埋宝马呢两件宝贝迷咗心窍，佢唔听公之奇嘅劝诫，当堂发火，瞪大双眼喝过嚟：你哋懂乜嘢？晋国国君将晋国嘅国宝都舍得攞出嚟奉献俾寡人吓？咁佢诚心同寡人交好，咁唔通咪我借条路咁都唔借俾佢咩？再讲啦，晋国比贵国强大得多，咁冇咗个贵国，换翻个晋国嚟到做盟友，咁有乜嘢唔可以咧？你班眼光短浅，勿准再提啦。公之奇呢就仲想据理力争，百里奚就问咗佢下三袖。公之奇就冇出声。退朝之后，公之奇一套戏就问百里奚：我同你一起嚟劝谏国君，你一声都唔出，仲拉住我叫我咪讲，你咁系乜嘢意思啊？你系同一个愚蠢自大嘅人讲理，无论你讲嘅金石良言都好，就等于将珍珠劈落水一样啫，冇用噶。头先我睇主公目露空光，隐藏杀机。当年忠臣龙逢同比干，就系因为劝谏君王不但无济于事，反而招惹杀身之祸。你再讲落去，今日恐怕就难逃一死啦。公之奇听到百里奚咁讲，仰天长叹：唉，我哋虞国大好河山就葬送在主公手上啦。过了一阵，公之奇就说：唉，既然是这样，不如我和你一起离开算了。百里奚就说：不得啊，不得啊，你一个人走就算了，我如果跟你一起走，那就更加加重你的罪过，主公不肯放过你的。你有家室老少，你走啦。唉，我伶仃一个人，我就留喺度算啦。嗰晚，公之奇呢就带埋晒一家人离开虞国，远走他乡啦。再讲个孙息啦，佢离开虞国，翻去晋国呢就报俾晋献公听，虞国国君已经上钩，应承借路啦。晋献公就即刻又派人通知犬戎，全力去攻打贵国，拖住贵公喺桑田嗰度决战。另外呢，就派大将李克同埋孙息两个带400部兵车，准备路经虞国，从背后去攻打贵国。咁李克同埋孙息带住大军嚟到虞国，孙息就即刻去拜见虞国国君， 话大军已到啦，要求借路。如果国军嗰阵呢，谂住如果灭咗灰国，战利品就归晒自己，就方死蚀底啦，就提出嚟，咁啊不如寡人亦派兵马一齐去攻打灰国啊！ 唔使麻烦贵军啦，只要贵军能够献出下阳关口就得啦。 哎呀，下阳关口系贵国国土嚟噶噃，寡人啊点能够将下阳交俾贵国呢？ 哦，咁嘅，依家贵公正同犬戎喺桑田嗰度决战，胜败未定，贵军就借口话出兵去帮佢，咁神大有兵车百姓。只要借用虞国嘅旗号，请贵军派一小批军士嚟做响度，就话系贵军派去帮助鞠躬嘅。咁下阳关首将一定相信，佢一开关，我哋就乘机攻入，咁就算系贵军立得头功系啦，唔使劳烦贵国兵马啦。个虞国国军一谂，又唔使出兵，又可以立头功，哈哈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於是就即刻將虞国嘅旗帜借俾孙息，又派一批虞国兵将行头当响度，大军浩浩荡荡嘅穿过虞国国境，一直去到归国嘅边界下阳关口啦。下阳关嘅首将呢，听闻话虞国国军派人嚟帮助喎。咁平日两国一直都系互相友好㗎，点估到虞国会出卖自己㗎，即刻大开城门喺度迎接，啱晒啦，打都唔使打，一下子晋国就占咗下阳关口。呢、這个乃系归国嘅要害嚟㗎嘛，一过咗呢道关就无险可守㗎啦。於是晋军就长驱直入。贵国个贵公呢，正喺桑田同犬戎决战，忽然间报上话下阳俾晋国攻破，当堂惊到面无人色，即刻退兵。犬戎嘅乘机冲杀，贵公啊全军覆没，唉惨啦，只系剩翻几十部兵车，狼狈不堪咁走翻国都，闭门死守。晋国大军已经攻到嚟啦。由八月一路围城围到十二月，足足围咗四个月，京城里边啊米冇得食，柴火冇得烧，老百姓就苦啦，病死饿死无数，士兵个个疲惫不堪，眼睇住冇办法支撑啦。晋息就派使者去劝鞠躬投降。鞠躬呢就赶走个使者，话寡人祖先系周朝天子嘅卿士，点能够向小小个诸侯嚟到投降啊？嗰晚鞠躬啊漏夜带埋家眷打开城门逃走去洛阳，孙息呢就下令唔好追赶佢啦，由得佢扯啦。第日晋国大军就开入鞠国嘅京城，孙息即刻出榜安民。下令军事不准侵犯百姓，违者斩。 就系咁，鞠国呢就俾晋国灭噶啦。 晋息呢就留一部分人喺度看守住鞠国，将鞠国嘅王宫中珍宝、财富、美女统统抢走晒，拉大队翻翻虞国。咁只系将其中十分之三嘅嘢呢？就攞嚟送俾虞国国君，虞国国君见到自己唔使出一兵一卒，哈白白领受咗大份厚礼，十分欢喜啊！孙息嘅大军一到咗虞国，忽然间啊话大将李克病得好紧要，唔识喐，要留喺城外边嚟到医病。于是晋国嘅大军呢就集晒喺虞国京城外边。虞国国君见到晋国将鞠国嘅大批战利品送俾自己，啊，以为晋国真系守信用。又见到孙息嘅部下呢，纪律严明，驻扎喺城外，秋毫无犯，好守规矩嘅，一个士兵都唔敢入城嘅。虞国国君呢，慢慢就冇乜疑心。 仲经常派人送药物、送礼品去慰问晋国嘅大将李克。嗰、那个李克呢，一病就病咗几个月。忽然间有人嚟报俾虞国国君听，话晋国国君亲自统领大军嚟到京城郊外。虞国国君有啲惊啦，啊，点解会又嚟一批军队呢？嗰日呢，晋国使者嚟求见啦，话晋国国君因为怕攻打逼国兵力唔够，故此亲自嚟接应啫。虞国国君先定翻神落嚟。哦，原来咁啊，啱啦啱啦，咁寡人受过晋国君咁厚礼，咁要当面多谢佢得。而今难得晋军亲自嚟到，寡人出城迎接。个虞国国君带领咗大批随从，就去到郊外嚟到拜会晋国国君啊嘛。晋献公呢，十分客气，不恭不敬。一味多谢虞国借路去灭咗逼国呢件事，咁虞国国君就更加放心啦，就迎接咗晋献公翻入京城。咁过咗两日啦，晋献公呢就请虞国国君一起去附近箕山嗰度打猎。咁呢位虞国国君呢就想演下军威嘛，就将京城里边嘅精锐兵将战车统统调晒出嚟，亲自带领住去围猎。喺围猎嗰阵呢，晋献公一味称赞：啊，虞国军容威武，自出训练有素，啊，真系了不起啊！嗰、那个晋国国君就更加欢喜啦。大军喺箕山嗰度围猎，由朝头早一直到挨晚都仲未上车噃。正系玩得最兴一阵，忽然间有人嚟报京城起火啊！虞国国君同晋献公喺度围猎，即系玩得最兴。忽然间底下有人嚟报个城中起火，个晋献公咧就讲：哦，唔紧要，一定系百姓唔小心火烛嘅啫。玩阵添啦，玩阵添啦！百里奚呢就拉执虞国国君，细细声讲：主公怕唔对路啊，一定系城中发生变故，要即刻翻入城稳阵啲啊！虞公先至醒悟，即刻辞别晋献公，带领军马飞快赶翻入城。点知一到京城，只见城门紧闭，城墙上企咗一员大将。盔甲鲜明，威风凛凛，大声压落嚟：多谢虞公，唔单止借路俾我哋，仲连京城都送埋嚟。唉，真系受之有愧，多谢多谢。虞公一睇，原来就系嗰个话病得咁紧要，几个月唔识喐嘅晋国大将李克。虞公啊，又急又嬲，即刻下令攻城。城上万箭齐发，啲箭都要落雨咁噼噼啪啪咁泼落嚟。虞国国军就急忙下令退兵咧，就想去召集其他军马嚟到攻城。点知后边飞马嚟报：不得了啊！晋国国军亲自带领大军攻到嚟啦！说话未讲完啫，城里面嘅大将李克已经带领军马冲出城门，前后夹攻。虞公带嘅兵马就当场大乱，死嘅死，伤嘅伤，投降嘅投降。嗰阵呢，百里奚嘅随从呢就劝百里奚不如趁乱逃走嘛啦。百里奚就长叹一声：唉，我当初冇听展叔嘅劝告，跟随虞公已经系十分不智。如果而家再掉低佢，就更加属于不忠啦、啊！我仲系同佢一起同生死算咯。于是个百里奚就跟埋虞公一起做咗晋国嘅俘虏。晋国嘅士兵呢就压住虞公去见国君。嗰位虞公而家面红耳热，耷低头，半句说话都讲唔出嚟。 晋献公呢就咔咔声笑，哎呀，承蒙贵君咁大方，用贵国嘅京城嚟到换寡人嗰匹宝马同玉璧，哎呀，寡人特意前嚟讲声多谢啊！讲完之后就吩咐将愚公同百里奚留喺军中看管。嗰晚，愚公同埋百里奚君臣两个就困喺一间细细间嘅营帐里边。各位虞国国君呢，成晚唉声叹气，唉，当初错在冇听公之奇嘅说话咯。谂下谂下呢，又责怪百里奚啦嘛。你点解当时又唔提醒寡人呢？主公，嗰阵你连公之奇嘅说话都唔听得入耳，点肯信我啊？如果我当时劝谏主公，恐怕连命都冇咗啦。我当时唔出声，无非系为咗今日喺患难中跟随主公啫。嗰个愚公听到咁讲，就更加羞愧万分。君臣两个相对无言，一晚都冇瞓到。第日一早，晋献公就拉大队入虞国京城，大赏三军有功嘅将士，立头功嘅当然系嗰位大夫孙息啦。啊，点知唔见咗，佢唔知去咗边，啱啱啊派人去揾啫。只见孙息左手托住玉璧，右手拉住赤兔马上前嚟到禀奏主公。神讲话借用主公两件宝物，如今大事已成，宝马玉璧奉还主公。晋献公十分欢喜啦，重赏李克同埋孙息。赏赐完啦，晋献公就想将愚公杀咗个以绝后患。孙息就话：主公，愚公不过一只蠢驴嚟嘅啫，不如留住佢，咁就更足以显示主公宽宏大量。晋献公一谂，咁亦好，就下令重优宽待，另外送一匹好马，一块玉璧俾个愚公，对佢讲：寡人并冇忘记贵君借路嘅功劳啊，今后你就留喺我哋晋国享下清福啦。晋献公又听闻百里奚十分有贤德有才能嘅，就想封佢做大夫，就派人去对百里奚讲，要佢为晋国做事。百里奚拧拧头讲：大丈夫不能为国效劳，以致到国家灭亡、国君被俘，你哋系做臣下嘅奇耻大辱，点仲能够卖身求荣呢？我宁愿跟随旧君了此一生算啦。晋献公听闻百里奚咁讲，十分嬲啊，就想杀咗百里奚。啱啱嗰阵呢，秦国国君秦穆公嚟接晋献公嘅女穆姬翻嚟做夫人。晋献公呢就有意想折磨百里奚，将百里奚当做陪嫁嘅奴仆，就跟埋新娘就送去秦国。唉，可怜一个百里奚，空有济世之才，不遇明主，一生老倒，咁老啦，仲俾人哋当嫁妆咁送俾人，真系牛马不如啊！个百里奚啊，越谂越心痛啊！堂堂一个虞国大夫系嘛，而家做奴仆做嫁妆咁，仲有面见人嘅？行到半路，百里奚就判死人去逃走，又算佢大命啊！真系俾佢走甩咗，啲人地生疏去边处好啊？百里奚一谂，唉，唯一嘅出路就去揾展叔系啦。就漏夜想赶去宋国明禄村，点知半路呢就撞啱边境打仗，路不通行，冇办法啦。要一路黑蛇就一路去楚国， 咁话揾阿老婆仔女，吓真系整定佢衰上嚟咧，就祸不单行。啱啱到咗楚国，就快到京城啦，已经天黑啦，城门关闭，咁啊只好喺郊外过夜啦。到半夜，见到有几个乡下人出嚟打猎，百里奚呢黑掹掹见到人攞住刀攞住枪，以为系嚟打劫，佢咪想走啦。嗰班打猎嘅人呢又以为佢系贼，大声喝住佢停。百里奚啊走得更快，后边呢班乡下人一味咁追住嚟，一下子就捉住佢。见到百里奚衣衫褴褛，仲使怎呢？就大声喝住佢：啊，原来系你匿喺呢度啊！呢排乡下成日俾人哋偷咗嘢，呢回仲唔捉到你？不问情由就五花大绑啊，捉住翻去。等到天光咧，都未审问啫，成班人就围住佢嚟打，拳脚交加，一味一直追问佢：啊，你食得禾米多啦？你偷嗰啲嘢收藏晒喺边度？快啲呕翻出嚟！百里奚就有口难言啦。有个乡下人见到佢满头白发，一表斯文又咁大年纪，唔似做贼噶，就问佢来由。百里奚就讲：我系虞国人，因为亡国嚟呢度避难嘅啫。那个人就好心，就叫人松咗绑，问百里奚有乜本事，会唔会耕田？耕田我就唔会，会养牛。哎，咁啱晒啦，啱晒啦，我哋正系想搵人养牛。于是百里奚就留落喺楚国做翻个老本行。同人养牛，吓养咗唔到一年啫噃，嗰啲牛又肥又大只，慢慢咧百里奚出晒名，传到到处都知，话有个白衣公养牛好叻噶。楚国国君亦听闻呢件事，就召见百里奚，就问百里奚：你养牛咁本事啊？你有乜学问嘅吓？大王。学问就冇乜嘢嘅，最紧要喂牛要及时，要爱惜牛力，咪使到佢太攰，要一条心嚟去照顾佢，就系咁啦。啊，楚国国君咧就十分欢喜啊，系吧系吧，骊姬同埋休斯两个咧就商量好话要恐吓李克，咁第二日休斯咧就去李克屋企拜会佢。话李克呢灭虞国逼薄啊立咗大功，自己呢藏有啲好酒，想攞嚟同李克庆功。李克呢就明知道呢个休斯系小人嚟嘅，但系呢又知道休斯系最得个晋献公欢心，同骊姬啊搞埋一堆，所以虽然个心就唔多想，亦不敢怠慢，就应承咗佢。咁过咗两日啦。休斯啊，真系带埋酒席嚟啦嘛！咁饮酒食饭，大家有倾有讲，酒席就快散啦。休斯就话：小人今日承蒙老大夫款待，真系万分感激啊！小人想讲只古仔嚟助下兴，如果老大夫能够解掂呢只古呢，就可以安享荣华富贵噶啦。跟住休斯就讲啦。旧时有一座山，山上有一棵树，呢棵树虽然矮啲，只系枝叶婆娑，生机蓬勃。咁旁边呢又有一棵大树，树就够高够大啦。至呢树身呢已经枯萎，冇晒生机啦。有一大群麻雀仔就飞嚟。成班就飞晒嗰棵矮细嘅，但系叶茂根深嗰棵树嗰度，唯独咧有只老雀，一飞就飞落嗰棵又高又大嘅孤树上边。第日一早，乡下啲人就嚟斩树咯噃。你话嗱，斩边棵先呢？就梗系斩嗰棵孤树啦，树又大又容易斩。于是嗰只老雀 就俾人哋捉埋去劏咗嚟食咗啦。嘿嘿，老大夫，你话嗰只老雀系唔系飞错地方呢？吓，讲到呢度呢，优次就起身啦。而家已经好夜啦，小人就唔敢妨碍老大夫休息，小人告辞啦。优次走咗之后呢，个李克谂啊，奇怪啦，优次突然间讲只咁嘅，估下佢乜嘢意思呢？谂嚟谂去就未谂一点，就出去花园嗰度踱嚟踱去，谂下谂下。哦，佢话嗰只老雀踎喺棵又高又大嘅孤树上边，分明系指我啦。啊，佢咁讲法呢，又似系晋献公最宠信嘅人，又同骊姬搞埋一堆嘅，咁唔通佢哋想对付我？我李克谂到呢度，即刻就想叫随从去叫优师翻嚟问清楚咯。点知佢一谂，哎呀，个优师不过个做戏嘅贱人，我身为大夫，又要请佢翻嚟问，唔好理佢住，唔好理佢住。于是佢上床瞓觉，点知好似成身俾蚁咬咁，碌嚟碌去，硬系瞓唔着，越谂就越唔掂。到三更时分啦，佢即刻起身啊，着翻衣服，叫随从即刻去优师屋企揾佢翻嚟。嗰阵系三更半夜噶啦嘛，优师见到李克派人嚟请呢，知道一定系追问古仔嘅事啦。咪即刻嚟到李克屋企，李克见到佢就问：你头先讲个古仔，老夫啊听到有啲唔多明白，所以又麻烦你嚟解下古啦。系呀，老大夫过谦啫，想考下小人啫。咁嘅，古语话良禽择木而栖，树亦好似人咁嘅啫。嗱，如果一个人，佢母亲系国君夫人，咁佢呢将来就必定会成为国君噶。咁就好似一棵树咁，虽然矮细啲，只根深叶茂，咁啊雀仔飞嚟栖息，自然就有所依托啦。如果一个人佢母亲已经死咗啦，咁依家虽然身居高位，只系冇人扶持，又受人毁谤。咁就好似一棵孤树咁，虽然又高又大，本摇叶落，如果飞鸟栖身嗰棵树啊，咁就祸害将及㗎啦。我李克一听，哦，老夫明白啦，你讲嘅系唔系指曲玉世子嘅事啊？你出入宫廷一定知得好清楚啊！今晚你就对老夫讲明讲白，千祈唔好瞒住老夫啊！老大夫，小人本来就想明讲俾大夫知噶啦，只因老大夫系世子嘅老师，怕老大夫见怪，所以迟迟不敢明言啫。你咁有心嚟提醒老夫，帮老夫脱离险境，咁啊点会见怪你啊？你快啲讲，快啲讲。咁小人就照直讲啦。国君已经应承咗夫人，杀世子新生，立系齐为世子啦。系唔系已经定咗噶？你有冇办法帮下忙？有冇办法使国君改变下呢？哎呀，老大夫唔系唔知噶啦，主公最宠信夫人，最信任夫人同埋孙息噶啦。而家佢哋两个都揸定主意，主公点会唔听从啊？老大夫，你都要睇清时势，自己要揸定啲主意至好啦。哎呀，我系世子嘅老师，又追随国君咁耐。要我杀世子，咁我点做得出啊？ 哎呀，只系帮助世子嚟对抗国军，我亦唔愿意。唉，咁啦咁啦，老夫就当做乜都唔知，中立喺啦，两边都唔去帮啦。咁啊，可以勉强一场大祸啩？哎呀，老大夫，名节保身，呢个系上策啊！唉，老大夫真系深明事理啦。休斯走咗之后，李克啊，成晚都冇瞓到，未天光就即刻去揾佢个老朋友大夫披正富，就将昨晚休斯讲嘅嘢就讲俾披正富听。披正富就问：咁你又点答复休斯啊？我话守中立啊，两边都唔帮喺啦。披正富一听就急啦，哎呀，乜你咁答应佢嘅呢？哎呀，唔系咁啊，点至得噶？你又唔系唔知噶啦，依家夫人得宠，孙息有权，又加上二五休斯嗰班人围住晒喺主公身边，我如果反对亲，我啊自讨死路嘅啫。咁边个叫你反对得噶？你当时就应该当做听唔明白。如果休斯再同你讲呢，你就表示唔信有咁嘅事。休斯见到你唔信，咁翻嚟报俾夫人听，佢哋就会有所避忌。夫人就唔敢咁急嚟杀世子啦嘛，你就揸紧时机培植世子嘅势力，巩固佢嘅地位，然后趁机进谏，劝主公唔好一意孤行。咁呢，或者仲有一线希望可以保住世子，免却晋国一场战乱。依家你话中立，啊，咁就即系等于添柴添火。你中立咯，咁嗰班人咪更加欺负世子孤立啦，咁就更加急不及待嚟下手。唔使几耐，世子就大难临头啦。李克听到披正富咁讲，一咪一住抌脚，哎呀哎呀，我点解咁心急呢？应该先嚟揾你商量过先答复佢啊！李克啊，翻到屋企之后，越谂就越惊。第二日坐车上朝嗰阵呢，就特登喺车上跳落嚟，家底话跌断咗只脚啦，唔识喐，再唔肯上朝啦。休斯同埋尼基明知道李克呢个老大夫怕咗自己啦，而家手中立，心中就真系更无禁忌啦。两个就商量咗条毒计嚟到害世子。哎呀，呢一条毒计啊，真系毒啊，真系难为佢哋谂得出嚟。嗰晚，尼基呢就对晋献公讲：世子去咗曲沃咁耐，世子又屡建大功，威望咁高，主公不如用妾嘅名义，话妾心牵挂住世子，召佢翻嚟住下。咁到时呢，妾加以款待佢，咁佢自然会感激，免至日后同妾为难啦。晋献公个老懵懂，乜都听晒夫人说话嘅，即刻就派人去召世子翻嚟，话夫人想见世子。我世子新生，为人系最孝顺、最听话嘅，即刻漏夜就赶紧翻入京城，第日就拜见父亲啦，然后去皇宫向尼基请安。尼基就十分殷勤，整咗好丰盛嘅筵席嚟到接待新生。食饭嗰阵呢，有讲有笑，十分亲切。晋献公见到夫人对世子咁好，个心就好感激尼基啦。啊，觉得佢又委曲求全，真系唔话得咯。第日，晋献公有事上朝，尼基呢又请新生入宫食饭。食饭嗰阵呢，对新生又系十分亲切，点知到个晚呢，尼基就一喝眼泪，一咩就喊就唔出声。哎呀，美人落泪噃！个老懵懂晋献公你就心都赤晒，再三问佢咩事，尼基一味唔肯讲。 晋献公就梗系唔肯罢休啦，一味一月氹佢讲，一直到下半夜，骊姬先至强忍珠泪，吞吞吐吐咁讲。 妾本嚟就怕伤主公嘅心，唔愿讲出嚟噶啦。知唔讲呢，又怕今后对唔住主公。 啊？咩事啊？ 主公，妾咪一心想世子翻嚟，好好地接待佢，等佢回心转意，唔好搞到母子承受啊！点知道佢？ 哎呀，佢点嘅得噶？ 佢唔系人嚟噶，佢想对妾非礼啊！ 啊，乜嗱？ 主公，你唔好嬲啦，嬲坏身子噶。好啦，妾唔讲啦。 你讲，果畜生点啊？ 妾今日请佢入宫食饭，世子要饮酒，咁妾劝止佢，叫佢唔好饮啦。点知佢饮咗几杯之后，对妾讲。话我父亲咁老，你又何必咁死心塌地跟佢啊？咁妾就发火斥责佢，个世子仲嬉皮笑面讲：我父亲咁老，仲挤得几耐啊？第日佢死之后，成个晋国都系我噶啦，到时啊，连你一齐归我所有啊！你怕乜啊你？佢讲完就冲上嚟捉住妾双手，要行无礼啊！妾判死挣扎先走甩咗，世子仲话听日要妾去后花园同佢相会。主公你唔信，你听日自己亲眼睇下。 好，听日等我杀咗个畜生佢。第二日一早，骊姬就派人去约世子后花园赏花。晋献公呢？余先就匿埋喺花园嘅阁楼处嚟等啦。我世子新生呢，听到话夫人叫佢赏花，即刻就赶住嚟啦。哈，骊姬真系阴毒啊！佢去之前呢，偷偷将啲蜜糖搽落啲头发嗰度。好啦，咁满头蜜糖，一出花园。花园有好多蜜蜂啊，蜜蜂闻到蜜糖嘅味道就追住嚟啦。骊姬一见到个世子新生，就喳喳地喺上嗌啦：哎呀，世子快啲帮我赶走头上啲蜜蜂啊！新生呢见到蜜蜂追住夫人，就即刻追上前用三袖嚟到赶蜜蜂咯。骊姬一边走一边嗌救命。世子呢就以为啲蜜蜂针到佢，喺后面追住嚟，用衫就嚟喺头顶上面嚟泼啦。到时啲人呢着个阔袍大袖嘅，咁喺头上嚟到赶蜜蜂，离远睇呢就好似抱住人一样噶嘛。嗰、那个晋献公啊，老眼昏花，又企得远嚟睇嘅，果然见到自己嘅仔新生。一味追住要抱骊姬，骊姬又要嗌救命。哎呀，口讲无凭，自己亲眼见嘅嘛，仲有假嘅咩？即刻翻入宫中，要派武士杀咗新生佢。嗰骊姬呢，跟住尾就赶入嚟啦。一嚟到晋献公面前，双膝下跪， 跪低就讲。世子是妾请主公召他回来的，如果现在杀了他，那就变成妾害死世子咯。而且宫中这些这样的事传出去，必定会影响主公威名的。主公不如忍下气先，以后再想办法好了。 那个晋献公咬牙切齿，忍住一肚气，连见都唔肯见佢新生咧，就派人通知佢，叫佢即刻翻翻去曲沃。晋献公呢已经立定心要杀新生啦。骊姬呢一条害人嘅毒计，就系天下闻名嘅叫做蜜蜂计。过咗几日，晋献公呢出去打猎， 离机呢又同优师相合， 机会到啦，趁住晋献公唔喺度，就派人呢假传晋献公旨意，对新生讲话：主公昨晚发个梦，梦见你母亲嚟到投诉，话喺阴司受苦冇得食，要你即刻拜祭母亲。个新生为人系最孝顺噶，听到话母亲喺阴司受罪，一学眼泪啦，即刻快啲汤牲口嚟到拜祭母亲啊嘛！拜祭完咧，就将拜过神嗰啲猪肉，即系叫做糟肉啦，就送去俾父亲。呢啲咧系旧时嘅礼节，用咁嚟到表示对长辈嘅尊敬。嗰阵晋献公咧就出咗去打猎，未翻嚟啊！嗰啲猪肉呢就留喺宫中。过咗几日，晋献公翻嚟啦，骊姬就即刻用毒药就搽喺啲猪肉上边，另外呢又整咗瓶毒酒，然后就对晋献公讲：世子拜祭完嘅母亲，有啲糟肉同埋一瓶酒嚟孝敬主公。唉，世子都仲算个有心。晋献公见得咁讲，就即刻叫人整熟啲肉，食饭人呢又叫人抬个瓶酒出嚟，就斟咗杯酒，啱啱攞酒杯打算饮，骊姬呢忽然间劝阻住话：哎呀，唔好饮住啦！妾突然间谂起酒食喺外边嚟，不可不试，等妾睇过啲酒同肉点先啦。讲完呢就接过晋献公杯酒，将酒呢洒落地下度。当堂地下出烟嘅，晋献公就冷汗都飙埋。哎呀，好在夫人你心水清啫，万一暴寡人饮咗落重得了嘅。跟手啊，叫人拉只狗入嚟，将一嚿糟肉就俾只狗食。只狗一啖咬落，即刻累喺地下度，伸只脚捏都唔捏就死咗啦。骊姬呢，仲装作唔相信咁讲。哎呀，世子啊，怕唔会咁做嘅，怕只狗喺外面食错嘢啫，再搵个人嚟试下啦。要搵个侍从嚟试下，哎呀，毒酒毒肉嚟噶嘛，一试就死噶啦。嗰侍从边啊肯饮啦？骊姬就喝令左右捉住个侍从，将嚿猪肉啊塞入佢个口，啱啱塞入个口都未曾吞啫。当堂七窍流血，硬咗两下脚就断气啦。嗰、那个骊姬装做大吃一惊，成个跳起身好似发癫咁，大声喺度嗌：哎呀，苍天啊，苍天啊！晋国迟早都系归世子所有噶啦，主公系你父亲，年纪又咁老，咁唔通你就等下都唔得？一定要今日就杀咗你父亲呢？乜你咁狠心啊？晋献公就成个傻咗样。骊姬一边喊一边行埋晋献公身边，双膝下跪：主公啊，主公，世子设下呢条杀父嘅毒计，无非系因为嫌弃我哋母子两个阻碍佢啫。依家请主公就将毒酒赐俾我饮咗佢。哎呀，我待主公一死，满足咗世子嘅心愿系啦。讲完啊，眼泪鼻涕出齐晒，装模作样要扑上前去抢个酒杯嚟，攞酒嚟饮啦嘛。晋献公啊，成个跳起身，一手抱住骊姬，骊姬呢仲死命去挣扎，一尾喺住大声嗌话要攞毒酒嚟饮。晋献公一脚就连酒瓶都踢倒在地。双手抱起骊姬，夫人你千祈咪咁傻啊！哎呀，主公呢件事都系怪我，主公最初话废咗世子，我再三劝阻，后尾世子喺花园调戏我，主公要杀咗佢，唉，又系我极力劝阻住主公，一心想保住世子。哎呀，点知道佢咁狠心啊！今日几乎害咗主公，呢啲都系我嘅罪过咯。晋献公就咬牙切齿， 半日先讲出一句说话，我杀咗呢个五月仔佢。跟住晋献公即刻下令，召集文武百官上朝议事。嗰班大臣都嚟齐晒啦，就争三个武道，边三个呢？就老臣胡趸，佢话年老多病，已经病咗好耐，冇上朝噶啦。另一个就系世子嘅老师李克，话跌断咗脚唔识行，就冇嚟到。仲有一个就系老臣披正甫，佢系借意话出咗外地巡查未翻嚟。咁除咗呢三位大夫，其他嚟齐晒啦。晋献公啊，满面怒容，嬲到上气不接下气，将世子新生要谋杀佢嘅事讲出嚟，然后就问嗰班大夫点样处置。成班大夫个个都知道晋献公早就想废世子新生立系齐嘅事啦，大家你望我，我望你，冇个出声。朝廷上静嘤嘤乌蝇飞过都听见。过咗阵啦，我东关五日奏上，主公，既然世子无道，神元大兵将佢捉翻嚟归案。晋献公咧就即刻派东关五做大将，梁五做副将，带领兵车200乘去曲沃捉人。临走咧，晋献公就嘱咐佢两个。新生啊，久经战阵，好会用兵打仗啊！你两个小心对付啊！嗰阵呢，老臣胡趸虽然系清病，一直都冇出门，冇上朝，知佢一心关注住朝中大事，成日派人嚟打听动静嘅。知道咗呢件事，又听讲呢，依家二五正在调兵遣将，准备兵车出发啦。甚至世子新生危险啦，即刻派人漏夜密报俾新生听。新生呢一知道就即刻揾咗老师到完款嚟到商量。咁世子新生有两位老师嚟到教导佢嘅，一个就系在朝嘅李克，一个呢就跟埋佢去曲沃嘅到完款。到完款就话啦，哎呀，赵玉留喺宫中已经六日，一定系宫中有人暗中下毒嫁祸于世子。世子不如即刻翻去见主公，将呢件事申辩清楚。宫中咁多大夫，唔通个个都盲咗眼，冇个主持公道嘅咩？世子千祈唔好留喺呢度束手就死啊！咁死得不明不白，太过唔值啊！新生呢一歪住摇头，唉，君父冇咗离机就瞓唔着，食唔饱嘅，乜都听晒佢话。我如果翻去申辩，君父未必听得入耳。万一我真系讲清楚啦，揭穿咗离机嘅阴谋，君父亦唔一定舍得加罪于佢，反而伤咗君父嘅心。不如我就死咗算啦。道元款就劝住佢：唔好啊，唔好啊，咁啦，你即刻离开呢度去帝国避难，等过下再算啊。唔得噶，唔得噶，而家天下皆知，话我用毒药嚟到谋杀君父，我又走咗，咁啊更加蒙上不白之冤，永世难白咯。如果我走咗出去，将真相讲出嚟，唉，咁天下间又一定会耻笑君父。话佢昏庸无道，咁我做仔嘅又点忍心使自己嘅父亲出丑，使晋国被天下诸侯耻笑啊？唉，不如我就依从君父，一死以全忠孝算啦。道元款就急啦，哎呀，你千祈千祈咪咁做啊！你如果死咗，就造成你父亲无故杀子嘅罪过。晋国亦一定跟住大乱，你敢嚟到死，不但对父亲算不得孝，对国家更算不得忠，你千祈唔好自寻短见啊！世子新生就话：唉，好好，咁等我今晚谂一谂先啦。 道元款临走仲再三劝喻个新生。道元款走之后，世子新生呢即刻写咗封信叫人带俾胡特，感谢佢对自己嘅关怀。个封信讲：新生有罪，不敢违背君命，君父老儿，国家正在多难之秋，望老大夫为国尽忠，辅助君父。新生受老大夫教导良多，今日新生死而，老大夫珍重珍重。弟子新生写完嗰封信呢，就交俾人即刻带翻去俾胡特，然后佢肃整衣冠，跪低向住北面京城嘅方向叩咗三个头，就吊颈自杀咗啦。佢个老师道元款离开咗佢之后，翻到屋企坐立不安，梗系唔放心。眉天光就摸翻翻嚟见世子。唉，新生呢已经含冤而逝咯。呢一位心地仁厚，但系如忠如孝嘅世子新生，算系白白送咗一条命喺啦。道元款就抱住新生嘅尸首，放声痛哭。嗰阵啲随从嚟报，话东关五同梁五就带领大军入城。二五就见到新生已经死咗，就求其掘个氹抌落去算啦，就捉住道元款押解返去京都。二五就上朝拜见晋献公，话世子已经畏罪自杀，而家将道元款捉返返嚟见主公。晋献公呢就叫即刻将道元款带上嚟审问，要道元款供出嚟新生是点样阴谋杀害国君呢。道元款一见到晋献公就大声嗌：冤枉啊，冤枉啊，呢件系天下奇冤。臣之所以留一条老命唔死住，无非就想嚟为世子申冤嘅啫。世子系天下间少有嘅孝子啊，主公，你纵人哋奸计，亲手杀咗自己嘅亲骨肉。你諗下，遭獄留喺宮中已經六日六夜，如果世子放毒嘅，咁放咗咁耐嘅遭獄仲唔變色咩？分明係宮中有人害世子。晋献公正想問落去，忽然間屏風後面衝出嗰位夫人離機，大聲喺度喝：你呢個道元款負道無方，分明係一黨，仲想欺騙主公。主公仲俾佢住胡言乱道，蛊惑人心啊。晋献公就下令杀，个杀字都未讲完啫，旁边离机二五嘅一个心腹武士已经攞起个大铁锤，兜头一锤剥落去。好一个忠义之臣，当堂就血流满地去追随死去嘅新生啦。朝上嘅大臣个个心酸，偷偷地抹眼泪。退朝之后呢，梁五同埋东关五就揾埋休思三个人一起商量。依家新生死咗，去咗个眼中钉，之从二同埋二五两个呢，同新生系一党嚟嘅噃。呢两个公子唔杀埋佢，后患无穷啊！那个幼师呢就去找离姬，叫离姬在晋献公面前去做是非，想晋献公就杀埋这两个公子。那晚离姬又是哭哭啼啼对晋献公讲：听闻从二同埋二五两个是新生一党嚟的，新生死咗，佢两个啊依家嬲死我啊！日夜喺度整顿军马，想攻入京城为新生报仇，仲想图谋不轨添啊！主公千万要小心啊！晋献公有啲唔多信啦，唉，从以为人忠厚， 唔会咁噶啩？ 骊姬见到咁呢，就即刻同休斯二五商量，特登安排人嚟到假报军情，话重耳同二五两位公子啱啱翻嚟拜见主公，已经嚟到京城啦。听到话世子新生死咗，佢两位公子唔肯入城，即刻拉队走咗翻去。晋献公一听，呢回就信晒啦。啊！呢两个畜生啊，心中有鬼，不辞而去，仲使问咩？一定系新生嘅同党。跟手晋献公就派太监拨提带兵去蒲城捉拿公子重耳，派大夫贾华去屈城捉拿公子二五。咁个装病冇上朝嘅老臣胡达呢，知道呢件事，即刻叫佢个细仔胡演嚟。吩咐胡演，他说公子重耳为人忠厚贤明，又有才干，将来必定能成大事的，照计世子死了就应该轮到他当国君的了。你大哥胡武现在是重耳的老师，你即刻去蒲城跟埋你大哥一起来到帮助重耳，你劝佢即刻出兵第二国避难，慢慢再作打算啦。胡演就拜别父亲，刘爷赶嚟蒲城，将晋献公要派兵嚟捉佢嘅事报俾重耳知。重耳大吃一惊，即刻同埋胡武、胡演两兄弟嚟商量。咁啊，谂到重耳嘅母亲呢，胡氏系敌国人嚟嘅，就决定先去敌国避难。嗰阵咧，底下嚟报啦，嗱、那个太监拨提嘅军马已经到城外准备攻城。重耳喺蒲城就好得人心噶噃，蒲城嘅军民咧就打算闩埋城门嚟到抵挡。重耳就劝住话：做人咧唔能够同父亲嚟打仗嘅，不如我去第处避难好啦。你哋唔好抵抗啦，就翻翻入屋执拾细软，就准备逃亡。点知拨提嘅军马呢已经冲入嚟，将重耳嘅住宅围到实。重耳就同胡毛、胡演三个就运后花园逃走。拨提已经冲到入嚟，攞住宝剑追到埋身。胡演见到事情危急，就出尽力将花园嘅凤墙推冧咗，叫重耳啊快啲出去。重耳啊啱啱一脚踏过墙脚啫。点知古人着个衣服系阔袍大袖噶嘛，有只衫袖咧就俾个拨提一手执住，跟住一剑就劈落嚟。哎呀，好在重耳啊缩手缩得快啲，只系将只衫袖斩咗落嚟，重耳就走甩咗啦。同胡毛、胡演三个就飞奔借居敌国避难。各位记住啦噃。胡毛同埋胡演呢两兄弟呢，就号称晋国二胡，以后呢系好有名嘅人物嚟嘅。重耳佢哋三个去到敌国啦，咁敌国国君呢知道重耳系贤德嘅人，一向就好敬重重耳，就亲自出嚟迎接。啱啱坐落啫，守城嘅士兵嚟报，话城外有几部兵车追住嚟。敌国国军啊，即刻下令关闭城门，用箭嚟到射嗰几部车。城上嘅军士咧就用乱箭射落嚟，咁车上人啊大声嗌：唔好放箭啊！我哋唔系追兵，系晋国大夫嚟追随公子重耳噶。重耳啊登上城墙一睇，哦，行头嗰个人。原来是赵疏，别字子瑜。这位赵疏呢，是晋朝有名的大夫，十分有谋略的。重耳细个嗰阵呢，曾经辅导过重耳读书的。重耳一见到赵疏嚟，整个心都定晒。啊，子瑜嚟咗，我就可以放心啦。即刻请敌国国军开城门俾佢入嚟。呢一次呢，一嚟就嚟咗几十个人。各位啊， 呢几十位啊，都非是等闲之辈，都系晋国嘅精华，都系最有才能嘅文臣武将。几十位文武，抵得上千军万马。其中个将军魏丑、大夫介子推、大夫胡射夫，以后都系非常有名嘅人物嚟嘅。咁大家坐定之后，从而就问。各位点解离开京都嚟到呢度呢？赵苏就话：主公失德，宠离姬杀世子，仲要杀埋公子，晋国必定大乱啊！我哋素来知道公子贤德，愿意追随公子左右，从甘府共患难。从而见到呢班咁有名望、咁有地位嘅大夫，个个功名富贵都唔要，抛妻弃子离乡别井嚟到追随自己嚟到受苦，唉，患难见真情，从而就十分感动咁对班大夫讲：诸位能够喺患难中相随，此恩此德，永世不忘啊！讲到呢度，眼泪就流落嚟，讲唔出声。个将军魏筹见到从耳咁伤心，就跳起身大声咁样嗌：公子唔使担心，公子喺逃城咁耐，百姓个个都敬仰公子，愿意为公子嚟到判一死战，不如就带领逃城军民，在敌国士兵一起攻入京城，杀咗只狐狸精女，咁啊既可清除晋国嘅祸害，安定百姓，好过而家咁流落异国啊！公子。只要你用得着我，我愿意打前锋，万死不辞。从耳就话：唉，难得你咁有壮志。至如果而家攻打晋国京城，必然震惊军府。唉，做人嘅仔点能够咁做呢？个魏筹为人啊，耿直粗鲁，见到从耳唔听自己嘅意见，佢吹须绿眼，咬牙切齿出。你咁用作嚟，你抌个地下。哎呀，公子，乜你船头方鬼，船尾怕贼，咁多嘢怕噶？我睇啊，你怕个离机啊，仲跟住佢怕毒蛇猛兽啊，咁啊几时先成得大事噶？胡言就一手掹开个魏筹，细细声讲：你呢个人啊，真系冇啲脑筋嘅。你以为公子怕离机咩？公子是怕有损名义呀、那魏筹仲是不服气，哭着抛伤得低坐度。咁从耳同埋呢班追随佢嘅大夫呢，暂时就留喺直国安身。咁另一位住喺屈城嘅公子夷吾呢，亦有三位有名嘅大夫走去投奔佢。呢三个呢，就是龟内、雷醒和龟蛇，他们三个走到去屈城，一见到公子夷吾，就将晋献公要捉他的事讲给夷吾听。公子夷吾和公子重耳就不同，他即刻闩埋城门，召集军马进行抵抗。晋献公派捉夷吾的大将呢，是贾华。咁贾华呢个人呢，本来呢有啲睇唔惯呢个离姬，咁就无心一定要捉到公子夷吾，所以呢佢只係做个样嚟到攻打城池。佢仲派人偷偷去话俾夷吾听：公子快啲离开啦，后面仲有大军开过嚟㗎，走迟啲就走唔甩㗎啦。公子夷吾见到事情危急，就想走去敌国嚟揾埋大哥从耳。域内就劝住佢：唔得啊，公子嘅罪名就係同从耳同谋作反，依家如果公子走埋去敌国，咁就更加俾离姬攞到藉口啦，公子以后就更难洗脱㗎啦，不如走去梁国吧啦。梁国近住秦国，秦国依家正在兴盛，同我哋晋国又係恩亲，公子如果借助秦国，等到第日主公百年之后再返返去晋国，仲有所作为啦。夷吾就听从咗龟内嘅意见， 就走咗去梁国，黎族人嗰个贾环呢就有心放佢哋走，大帝追咗阵，就翻嚟报俾晋献公听，话贤走甩咗啦。点知晋献公一听就发火，岂有此理！钵提捉唔到人，仲斩咗只三袖翻嚟啊！你连影都冇分明，系有心放走佢。喝令手下推出去斩。大夫披正父就劝住讲：主公派人去收缩两座城池俾两位公子嘅，咁啊有咗城池嚟到据守，一下子唔系咁易攻破嘅，俾佢走甩咗，就唔能够怪贾华嘅。梁五烈都奏上。个夷吾也不过是庸碌之人啫，不足为患嘅。就是个从以足智多谋，又有咁多有名嘅大夫追随佢，佢又走咗去敌国。敌国同我哋晋国系世仇嚟噶嘛？如果唔及早去攻打敌国，杀咗从以啊，以后必然后患无穷啊！那个太监钵提呢，见到头先晋献公争啲杀咗贾华，咁啊自己俾从以走甩咗。亦怕以后晋献公会责备自己，就自告奋勇，要求大兵去讨伐敌国，要捉翻从耳翻嚟赎罪。晋献公呢就派钵提为将军，统领大军去攻打敌国。敌国国军亦亲自带领兵将嚟到迎战，双方打咗两个几月都不分胜负。大夫披正父就劝住晋献公。唉，到底都是父子，无谓做得咁绝情啦。两位公子嘅罪过又唔系好显著，而且都已经逃亡离开晋国啦。咁何必一定要捉佢翻嚟杀咗佢呢？而家敌国上下一心嚟到对抗，又唔系咁易就能够征服佢嘅。咁拖延时日，反而会俾天下诸侯耻笑我哋噶。晋献公谂落亦系噃。就召返钵提返嚟，知呢个晋献公呢，佢为人最多疑又心狠嘅，佢就惊住宫中其他姬妾生嘅仔呢，会系从以夷吾一党，第日自己死咗，会为难离姬同埋奚齐。啊，晋献公真系六亲不认，父子无情啊！佢下令将所有嘅公子全部赶晒出晋国。只系留翻骊姬生嘅奚齐，同埋骊姬个妹少姬生嘅仔卓子，就系留呢两个仔喺宫中。晋献公咁做法呢，就搞到人心惶惶，皇亲国戚就纷纷逃走去第处避难，忠良大夫呢，亦都冧冧告老还乡，清病辞官，剩翻骊姬。同孙息、夷吾、丘师呢几个就得势咯，冇人阻拦啦。晋献公就立咗奚齐做世子，只系过咗几个月啫，晋献公就得个病啦，病情就越嚟越紧要。骊姬见到唔对路，有一日就哭哭啼啼对晋献公讲。主公将公子赶走晒，立咗奚齐做世子。主公而家又病得咁厉害，万一有乜不测，嗰阵就剩低我一个富人家，奚齐又咁细个，咁到时点算啊？如果嗰班公子喺国外借助外力攻打入嚟，咁我母子就死无葬身地咯。骊姬讲完就伏喺晋献公身上一味咁喊，晋献公就劝住佢：夫人唔使担心，太傅孙息系忠臣嚟嘅，对寡人最忠心嘅。等寡人将奚齐同你拜托过佢啦。于是晋献公就召孙息入嚟，叫孙息坐喺床前，就问孙息。古人话做人以忠信为本，何为忠，何为信呢？孙息就答了，对主公一心一意就叫做忠，应承咗个事， 死都要做到，咁就叫做信。 哦，咁寡人有件事要托付你，唔知你应唔应承呢？ 主公，有咩事你即管吩咐啦。 唉，寡人嘅病怕唔得啦，想将夫人同世子托付俾你，望你好好辅助系齐做国君。 孙息即刻起身跪低，一边叩头一边讲：主公放心，臣就算粉身碎骨，不负所托。 晋献公听到咁讲，眼泪忍唔住一滴滴咁流落嚟。 骊姬人啲嘢外边嚟都听，听到孙息咁讲咧，亦都忍唔住放声大哭。 过咗几日，晋献公死咗啦，骊姬就抱住奚齐交俾孙息。嗰阵奚齐先至11岁， 孙息就遵照晋献公遗言，即刻立奚齐为国君。又系齐嚟到主持丧事，骊姬呢亦都话奉晋献公为命，加封孙息为上卿，梁武同东关武封为左右司马，掌握晋国嘅军马。咁嗰阵系齐先11岁当国君，晋国一切大小事情全部掌握晒喺孙息手上。晋献公死咗啦，咁文武百官呢就嚟拜祭，唯独是老臣胡疾就话年老病重，唔起得床就冇嚟到。嗰阵呢，大夫李克同埋披正父两个老臣呢就商量啦，话主公死咗，依家骊姬得势。齐齐不过个细佬哥啫，点做得国君啊？而家大权尽在孙息手中，我哋同孙息都系老朋友，不如一起去揾孙息，劝下佢，叫佢废咗齐齐，迎接重耳翻嚟当国君吧。 两个老臣就去孙息屋企，李克就对孙息讲：而家主公去世。从耳同夷吾仲喺国外，咁你依家掌握大权，从耳系大仔嚟噶，又有贤德，理应由从耳接位至啱噶。点解你反而立咗奚齐为君呢？唉，你咁做法于情于理不合，何以服人啊？而且朝中大夫对骊姬啊恨之入骨啫，以前呢只系爱在主公面上。依家主公过身，而班大夫点肯放过骊姬啊？必定会作反噶嘛！到时敌国同秦国乘机喺外面攻入嚟，内外呼应，你点应付得嚟啊？ 孙息就话：我受先君嘱托，要我辅助奚齐，奚齐就系我主公。除咗奚齐，我唔知道仲有乜嘢其他公子。万一力不从心，我唯有一死嚟到报答先君系啦。 披正父就话：你咁死法无益噶嘛，不如我哋商量个办法吧啦。 唉，仲有乜好商量啊？我答应咗先君，宁可死亦唔愿意失信。 李克同披正父再三劝嘅，知信息呢心如铁石。讲来讲去只一句话，不能够辜负先君嘅嘱托。倾咗一晚就冇啲结果，李克同披正父只好翻请。李克啊对披正父讲：啊，嗰、那个孙息啊真系顽固不化嘅，我见佢系老同事又有交情，再三嚟劝佢，啊，知佢半句都听唔入。 披正父就话： 啊，佢为奚齐，我为重耳，各为其主，你有乜好责怪佢啊？咁我哋只好各行其道系啦。事不宜迟啊，听日我哋就动手。 两人商议一番，第日李克就派一批武士，装扮成嘅皇宫嘅警卫， 趁住宫中办紧丧事，立立咁乱，就混入宫中，一直去到灵堂嗰度。系齐咧，啱啱喺灵堂与守灵，呢班武士一入到，就当堂将系齐杀咗。杀完之后，仲摸入后宫，打算杀埋骊姬。撞正休斯喺里面出嚟，咁啊连休斯都杀埋。嗰阵信息听闻宫中有变故，即刻带领军马赶入嚟啦。入到嚟见到系齐已经死咗，哦，信息啊抱住系齐嘅尸体，放声大哭：我应承咗先君辅导世子，不能够保护世子，哎呀，系我嘅罪过啊！讲完呢，就冲埋条柱度，想撞柱自杀。嗰班随从就出力拖住佢啦，信息就挣扎住要扑佢自杀。嗰阵骊姬亦知道自己嘅仔死咗啦，就走出嚟放声大哭啦。一见到信息要自杀，嗰个骊姬你反而定翻落嚟，忍住眼泪嚟到劝信息：老大夫，主公嘅灵柩仲喺度，仲未下土安葬，老大夫就咁忍心掉低唔理咩？唉，系齐虽然死咗，仲有卓子喺度啊！望老大夫念在先君嘅嘱托，辅助卓子为君啊！信息听到骊姬咁讲，先而放弃咗自杀嘅念头。佢定一定神，即刻下令去捉凶手。啲凶手已经走到无影无踪啦。信息就责怪看守灵堂嗰几十个士兵失职，通通捉晒翻嚟斩头，一个不剩。跟住又召集百官会议，立卓子为国君。卓子就是骊姬嘅妹少姬生嘅，系齐已经系细佬哥啦，呢、這个卓子啊仲细，得九岁大，九岁就当国君啊，食乜嘢啊？统统由孙息嚟到掌握大权。孙息嘅召集文武百官嚟到商议，要立卓子为国君。嗰日呢，李克同埋披正父两个老臣，一个就话病，一个就话去咗出巡未翻嚟就唔知道，两个都唔肯上朝嚟参加会议。梁五呢就对孙息讲：杀齐齐嘅唔使审啊，一定系李克同披正父嘅所为噶啦。依家佢两个连会议都唔肯参加，咁就更加罪名显著啦。不如等我哋带兵去捉佢两个翻嚟治罪。孙息就拧拧头：唔得，呢两个系晋国老臣，根深蒂固，老树盘根，朝中大夫大本系佢门生故旧，去处置佢哋唔系咁易噶。到时你捉佢唔到啊，就误咗大事添。不如先装作唔知道，唔好惊动佢哋。等同主公办完丧事，然后就一步一步嚟对付佢哋啦。退朝以后，梁五就对东关五讲：啊，孙息嘅老家伙啊，冇啲主意，做事咁冇胆，靠佢啊，点成得大事噶？照我话，披正户同李克两个虽然系一党，知李克系世子新生嘅老师，新生死咗，佢最心急为新生报仇啦。不如先杀咗李克，咁披正户就唔敢喐噶啦。唉，杀佢梗系好啦，知李克心居简出，出入都带一批卫士嚟到保护住，你估咁易杀佢咩？梁五又话：啊，有啦有啦，有办法啦！主公就快出殡啦，送殡嗰阵，李克紧冇带警卫噶，咁我哋迷伏一批武士喺东门，候住李克行过，突然扑上嚟杀咗佢，咁就可以除却呢个祸害啦。东关五人谂咗一谂，唔好啊，唔好噃、啊，人多容易走漏风声， 啊，我諗到有个人啊，我有个门客叫做陶岸儿，呢个人身怀绝技，力大无穷啊！我亲眼见过佢将大髀咁粗嗰棵树，成棵连根拔起，好似掹草咁，都唔使几用力嘅。呢个人性情暴躁，又凶无城府。如果我哋用高官厚禄嚟到收买佢，佢一定肯为我所用啊！咁只要用佢一个人就可以杀出李克，咁咪更妥善。两个人商量好啦，东关五就翻屋企，即刻请陶岸儿嚟饮酒食饭。对陶岸儿就讲出杀李克嘅事，就应承杀咗李克之后，赏赐大批黄金俾佢，仲升佢官。陶岸儿一口应承，散席之后，陶岸儿就翻到屋企。啱啱佢个朋友大夫追犬嚟到揾佢，嗰个陶岸儿呢就饮酒饮到有七分醉意，就将东关五叫佢杀李克嘅事讲出嚟。那个追犬一听，指住陶岸儿嚟闹：你啊，你咁都应承做嘅，你仲系人嚟嘅咩？啊，大夫，我系粗人嚟啫，咁唔知咁多道理嘅，咁你话呢件事点做好呢？哎呀，你真系不明事理咯！世子新生系俾离姬害死，举国上下边个唔知啊？而家李克同埋披正父两位大夫想清除离姬同埋班奸党，迎接重耳翻嚟做国君，呢件事乃系忠义嘅所为啊！你点能够投身事敌，去投靠奸臣嚟到杀害忠良呢？你如果做呢啲咁伤天害理嘅事啊，千秋万代俾人闹啊！你要咁做，我同你势不两立，有你冇我。陶岸儿俾个追犬一闹，酒啊有啲醒啦嘛。哎呀，好在你提醒我，我话俾东关五听，我唔制啦，唔得噶，唔得噶，你而家去推佢，佢一来会杀咗你。二来佢又会另外揾个第二个人去害李克嘅啫。哎呀，咁啊推又唔推得，杀又唔杀得，咁你叫我点做啊？咁啦，不如你诈帝应承佢，到时反戈一击，乘机杀咗东关五嗰班奸臣，迎接公子重耳翻嚟。咁我向李克推荐你，咁啊你不但可以得到荣华富贵，仲可以得到天下人嘅敬重添。咁你话点啊？好咁多得你指点，但我照你意思做啊。喂，你千祈咪变卦吓。系人大夫疑心啦，我指天为使。陶岸儿真系攞只鸡出嚟，斩咗鸡头对天发誓。咁大夫追犬一离开陶岸儿屋企咧，就即刻走去揾披正父，将呢件事讲俾佢听。披正父就漏夜揾李克，两个老臣就商量咗轮，各自准备家丁家将，召集埋啲老部下，准备动手啦。到晋献公出殡嗰日，李克呢就诈帝话有病唔肯去送葬。东关五呢本嚟准备叫个陶岸儿杀佢噶嘛，见到冇礼就夹到发发笑。陶岸儿啊对佢讲。依家朝中大夫个都嚟送葬啊，就系个李克冇嚟喎，呢个整定系上天要攞佢命噶啦。不如你交300勇士俾我，我带住佢攻入李克屋企，将佢一家杀晒佢以绝后患。东关五啊十分欢喜啦，即刻叫300武士嚟交俾陶岸儿，陶岸儿呢就带住呢300勇士去将声势。围住李克屋企大喊大叫，为捉人，只眼系得把声，就唔见行动啊！李克呢就特登派人去报俾孙息听，话屋企俾人围攻，求孙息派兵嚟解救。嗰阵呢，孙息呢正喺度主持紧晋献公嘅葬礼，一听到你一头雾水，咪唔知发生咗乜嘢事。东关五就讲：李克今日故意冇嚟送葬。听闻啊，佢喺府中聚众，打算谋反， 我啱啱接到密报，即刻派咗我嘅下属曹岸儿带领人马去杀佢。嗱，如果成功咧，就算上卿嘅功劳啊。万一唔成事，上卿你系诈唔知，咁唔会连累上卿嘅。信息一听，连个心卜卜跳。哎呀，李克系出名嘅大将嚟噶嘛，文武相传，边度咁易就俾你制服得到啊？嗰个信息一心就挂住李克呢件事，晋献公嘅葬礼呢，草草收场啦。信息啊，即刻加派东关五同梁五，亲自带领一大队士兵去围攻李克屋企。信息自己呢，带住新登位嘅国君卓子，就翻入宫中，坐喺朝堂嚟到等候消息。嗰个东关五同埋梁五两个带领军马匆匆忙忙就赶去李克屋企啦。啱啱去到附近，就见到陶岸儿急急忙忙咁跑住嚟，话有紧急军情禀报啊！东关五就问：诶，咩事咁慌张啊？说话未讲完啫，俾个陶岸儿失惊无神，一手将佢喺兵车上边成个称咗落嚟。陶岸儿左手撑住东关五嘅心口，右手就执住东关五嘅头发，出力咁上下一猛，哎呀，力力辣辣，条颈嘅骨断晒。陶岸儿呢，仲用力将条颈顶几下，东关五就当堂断咗气。嗰、那个陶岸儿顺手攞起东关五嘅尸首一掉，成个飞出去上几远，嗰班军士见到呢个人咁厉害啊，个个脚板底柴油走都走唔切。陶岸儿大声喝住：公子从已带领秦国大军打翻翻嚟啊！我奉李克大夫之命，要为世子新生报仇申冤，要铲除奸党，迎接从已为国君。你哋边个愿意跟随我就嚟，唔愿意就行开啊，咪阻路。嗰班军士就个个都敬重从耳噶，一听闻咁讲，大家齐声嗌：勇大公子从耳为君！咁同东关五一起嚟个梁五，见到东关五被杀，知道唔对路啦，佢想拧转身只咯。陶岸儿喺后边就追住嚟，梁五就骑住马咁啊，马跑得快。陶岸儿喺后边一你咁追，一边追就一边闹：我追到你啊，拆你个骨！梁五啊，挥鞭催马，快跑逃生。忽然间前面一簇人马挡住去路，原来大夫李克同披正府追选几个，带领住一大批家丁家将赶到嚟啦。梁五见到咁啊，调转马头想走翻转头。啊！陶岸儿追到啦，大喝一声：你个奸贼，你走边啊你！梁五啊，惊到成个马上跌落嚟，知道呢回啊实死无疑咯，攞起身上嘅佩剑就打算自杀，点知手震震，出力咁割落喉咙嗰度，连层皮都冇割得入。陶岸儿已经嚟到，一手胜咗佢，李克亦都飞马赶到，手起一剑将梁五斩到两橛。李克杀咗梁五，就带住陶岸儿同成班人去攻打皇宫。京城里面嘅军民百姓个个都痛恨离姬同埋班奸臣，就跟埋晒一齐浩浩荡荡咁冲入皇宫咯。宫中嘅警卫一听闻二五被杀，又听闻公子从耳要翻嚟，当堂走晒。李克一冲入嚟，只见朝堂中空旷旷，剩翻信息一个。信息一手抱住国君卓子，一只手用衫袖遮住卓子。嗰、那个卓子今年九岁细佬哥，啫识乜嘢啊？惊到一尾喺住喊。信息就对李克讲：细佬哥有乜罪过啊？你就杀咗我，留翻先君嘅骨肉系啦。呸！ 正系佢系先君骨肉咩？世子新生就唔系先君嘅骨肉啊！陶岸义，你仲唔动手？陶岸义一手就执俾佢细佬哥。哇！呢、這个大力士成隻牛都打死噶嘛，何况个九岁嘅细佬？俾佢出嚟一打，当堂变到玉饼。嗰、那个孙息见到咁，好似发咗狂一样啊！攞住宝剑扑上嚟，指住李克闹：我可同你同归于尽。都未行到两步啫，俾陶岸儿一手执住，跟手一揈，成个搭开成两丈远，撞正条柱。孙息咧上一次咧想撞柱自杀啊，撞唔醒，呢回又撞到正啊，当堂就一命呜呼。咁啊，李克带住人马一直追入后宫，嗰阵离姬咧已经知道大事不好啊，就走出嚟想匿埋喺啲侍婢屋企度。嗰、那个离姬平日为人阴险毒辣，对人又尖酸刻薄，宫中个个都嬲死佢嘅，所以人人都唔俾佢入嚟，见因佢嚟就闩门推佢出去。离姬冇办法啦，就匿喺后花园。李克啊，带住人入嚟揾啊，一边揾就一边喝，嗰只狐狸精仲唔走出嚟受死？离姬走投无路，走上桥头跳落水自杀死咗啦。李克啊，将二五休斯嘅族人全部杀晒，唯独啊离姬个妹少姬，佢啊虽然同离姬嘅两姊妹。又是卓子的母亲，知他平日呢做人就没什么点，又无权又不是得宠，又没做过什么坏事，所以李克呢就将他困在宫中没有杀他。那晋国这一场争夺国君之位的变乱呢就暂时告一段落。离姬费尽心血出了这么多阴谋诡计，结果呢国母啊做唔成，去西天陪伴晋献公啦。佢一身罪孽，虽然跳落河死咗，啲河水都冇办法洗得佢清噶。呢、這个人咁嘅收场，人人拍手，人心大快。至于嗰位曾经出谋献策，用玉璧宝马灭咗虞国同郁国。死都忠于晋献公个大夫孙息呢？后人就好多议论啦。有啲又话佢忠于旧君，遵守信用，临危不惧，不失为一个忠义之臣。但系呢，有啲又话佢明知晋献公昏庸无道，宠信离姬，将世子新生杀咗，将最有贤德嘅重耳都想话杀埋。孙息呢不但不加劝阻，反而火上加油投害离姬，同二五休斯结党营私。呢种人将国家利益置之不顾嘅，咁嘅人呢死不足惜，不值得称道咯。咁再讲李克，佢杀咗孙息、二五同离姬一班人之后，第二日。就召集文武百官嚟到商议，咁李克就话：如今奸党已除，喺各位公子当中，重耳系大仔又最有贤德，应该立重耳为君。不如我哋一齐签名写表，将佢迎接，请重耳翻嚟吧。各位意下如何呢？披正裤就讲。呢件事非要请胡特老大夫带头不可。李克啊，即刻派人用马车去迎接胡特上朝商议呢件事。点知呢？嗰个老臣胡特呢就硬系唔肯噃。佢话老夫两个仔胡毛胡燕都已经追随咗公子重耳逃亡啦。咁如果老夫而家又参与埋写表将迎接重耳返嚟， 咁外人一定话老夫有私心，系为咗自己两个仔嚟到杀害国君。唉，咁啊怕唔好嘅。再加上老夫年纪老迈，无所作为咯，一切就听从诸位大夫主意系啦。李克见到咁，叫自己带头签上个名，跟住呢，披正裤、公华、贾华、追荃一班大夫，一共30多人都签上名啦。咁嚟迟咗个大夫，你就争住嚟签吧，因为人太多，有啲轮到冇签到名嘅咧，一味振晦气，嘥咗呢个机会咯。李克呢就派曹岸儿做侍者，带埋呢份迎接重耳翻嚟做国军嘅表彰，就去护送重耳翻嚟。曹岸儿去到敌国啦，公子重耳呢睇到呢份表彰，诶，上边冇胡突嘅签名嘅，佢就觉得奇怪啦噃。胡突呢系朝中最老、最有名望嘅大臣，胡突两个仔胡毛、胡演又追随自己嘅，点解佢冇签名呢？内中必有缘由噃。从而就即刻找埋跟随佢嗰班大夫嚟到商议啦嘛，咁有啲就话：哎呀，机会难得啦，应该即刻翻去。嗰个将军魏筹呢就更加心急啦，成个召会室，哎呀，仲使乜商量啊？有人请公子翻去当国君，都仲使扭扭拧拧啊？咁唔通成世留喺人哋度养老咩？从而就劝阻住大家。唔好咁急住，晋国仲有几位公子啊嘛，何必非我不可呢？而家虽然骊姬、孙息、义武都死咗，即系余党未尽。如果贸贸然翻去啊，到时再想走翻出嚟就更难添。啊，如果上天保佑，该从而当国君嘅，以后何愁冇机会呢？胡演两兄弟呢亦都劝住重耳，君父啱啱办完丧事，晋国依家最乱嘅时候，趁住乱返嚟抢国君之位，一来唔得人心，二来名声亦唔好，公子都係暂时留一处，唔好返去为上策啦。公子重耳呢就对曹岸儿讲：重耳得罪咗君父，逃亡国外，父亲生前未能够侍奉佢老人家，父亲死又唔能够身在身边守孝，实在系有亏人子之道。而家点敢趁住乱翻翻嚟取国君之位啊？多烦你翻去话俾各位大夫知，从而十分感激佢哋，请佢哋另立公子为君，从而不敢接君位啦。曹岸就即刻翻去报俾李克知啦。李克仲唔心死，想派人再去请重耳嚟。另一个大夫叫做梁由美嘅，佢话啦：边个公子都可以做国君啫。咁重耳既然唔肯嚟啦，公子言都可以接位噶，唔通一定要重耳嘅咩？李克啊讲啦嘛，而吾呢个人贪心残忍。贪心就不讲信用，残忍就不认亲情，点及得重耳呢？梁又美话啦：咁啊，重耳唔愿翻嚟，公子而唔比起其他公子就好得多啦。其他嘅大夫呢见得咁亦冇乜出声，李克冇办法啦，要又派陶岸儿同埋梁又美两个去梁国嚟到接公子仪吾翻嚟。哦，公子仪吾自从走咗去梁国之后，梁国国君就将个女嫁咗俾佢，生咗个仔叫做月，就公子月。嗰、那个仪吾呢同重耳啊，即系两兄弟嘛，啲系正正暗暗唔同噶嘛。佢就发梦都谂住当国君。一到咗梁国啫， 就到处收集军马，日夜望晋国有乜变动咧，就乘机打翻翻嚟抢国君君位。而家一听闻晋献公死咗，谂住机会嚟啦，趁住乱，佢就派吕醒带领兵马打翻去占领咗屈城。嗰阵孙息咧就故意同晋献公办丧事，亦未嚟得切对付佢。后尾李克杀咗奚齐同卓子，同班大夫联名去迎接重耳翻嚟做国君，咁公子严任服气啦。啱啱同阿辟内喺度商量，打算借梁国嘅兵马攻打翻入晋国，要同重耳嚟去争军位。突然间咧，就见到梁由美同埋屠岸仪嚟到，话重耳唔肯接军位，请公子回国接位。哎呀，公子言欢喜到忙晒影，手舞足蹈。哎呀，上天保佑，喺重耳手中将江山攞翻嚟俾我，整定我嚟当国君啦、 啊。域内就拉侧公子言讲：重耳呢个人深谋远虑，你估佢唔想当国君咩？佢唔肯翻去，必定系有原因噶。公子，你千祈要小心谨慎啊！嗱，依家晋国最有实权嘅系大夫李克同埋披正父，公子不如先用高官厚禄嚟氹住佢两个先，咁都仲未得噃，仲要借助外力嚟到相助。依家秦国啊最强盛。公子即刻派人去求秦国相助，咁如果秦国肯出兵护送公子翻去，咁先好喜情啊！ 公子言呢，就即刻写咗两张地契，一张呢就写俾大夫李克嘅，将汾阳嗰带100万亩田赏赐俾李克；另外一张地契呢系写俾披正父嘅。将富葵嘅地方70万亩田赏赐俾佢，然就叫屠岸仪将呢两张地契带翻去交俾李克同披正府，话俾佢两个听，公子言好感激佢哋支持，就快翻嚟接国君之位啦。跟手呢，言又写封信，就派梁由美为使者去秦国拜见秦穆公。请秦穆公出兵相助。秦穆公收到呢封信呢，就去问展叔啦。依家重耳同夷吾两个，咁你话支持边个当国君好呢？吓，展叔就讲啦：重耳喺敌国，夷吾喺梁国，都话好近我哋啫。不如派人向佢哋吊丧，睇过佢哋点，然后先定边个啦。秦穆公就即刻派公子执去敌国去见重耳，一见到重耳，公子执就代表秦穆公对重耳嘅父亲晋献公去世表示哀悼。公子执呢，本来就想乘机试探下重耳，点知重耳行完礼答谢翻啫，即刻退出啦。公子执咧连开口嘅机会都冇。公子执呢？又另外派个人去透露风声，讲俾重耳知，话我哋国君想帮助公子翻翻晋国接国君之位，趁住依家最好机会，公子唔知意下如何呢？秦国嘅使者公子执呢，就揾人话俾公子重耳听，秦国愿意送佢翻去晋国接国君之位。重耳啊，即刻揾埋大夫赵疏嚟到商量。赵疏就话：自己国内嘅大夫嚟到迎接，公子都唔肯去。而家借外国之力嚟到翻去，就算接到君位，都系唔光彩噶啦。重耳就即刻召见公子执，对佢讲：多谢秦公对重耳大力嚟到相助。自重耳父亲啱啱死咗。重孝在身，只知守孝，不敢有其他想法啦。 请大夫代从耳再三多谢秦公。公子执见从耳咁讲，心中十分敬佩，告辞出嚟啦，就即刻去梁国见公子二五。客气一番之后，公子二五就急不及待对公子执讲：难得大夫咁俾面嚟，请大夫指点下我，今后点做好呢？公子执呢，又是将嗰番对从耳讲嘅说话再讲一次，话秦国愿意帮助公子翻去晋国接位。啊，公子二五听到咁讲呢，啊，佢企起身跪低叩头嚟到多谢，仲要留住公子执喺度，要设宴嚟到接待。咁个公子二五呢，就翻去入里边话俾隙内听噶嘛。哎呀，呢回大事可成啦！秦国应承出兵帮助我翻去啊！隙内就话：公子，你咪咁欢喜住，秦国边度会无端白事帮我哋噶？必定系想喺我哋身上取得好处嘅啫。真系要秦国嚟到帮助，要先割得大片土地孝敬佢至得。公子二五就有啲肉赤啦嘛。哎呀，要割得大片土地啊，咁我哋咪好蚀底？隙内就话：公子，如果你唔翻得晋国啊，留喺呢度不过系个逃亡之人，晋国一寸土地你都冇份噶，呢啲不过系人哋嘅嘢啫，何必斤斤计较啊？嗰晚，公子二五就举行宴会嚟到接待公子执，走过三巡。二五就双手拉住公子执讲：晋国嘅大夫李克、披郑符，成班大夫呢都已经派人嚟迎接我翻去噶啦，我都已经重重酬谢佢哋。咁如果呢次能够得到贵国相助，翻去主持晋国，我愿意将河西五座城池送俾秦公嚟到报答秦公嘅恩德。而吴讲完呢，就拿出已经写好的地契出来交给公子执。公子执啱啱想谦让几句啫，只见两个随从，一个就托咗一盘黄金，一个就托住六箱玉璧出来。而吴就话：呢啲小意思送给大夫，不成敬意，望大夫多多帮我喺秦公面前讲几句好说话，永世不忘大夫嘅恩德啊！公子执见到咁，就冇出声，吩咐随从收落啲黄金同埋白玉。跟手第日，佢就离开梁国，翻返去见秦穆公，就将见从耳同二五两个嘅情况，一五一十就报告俾秦穆公。秦穆公听完就话：啊，照咁睇啊，从耳比二五好得多咯。寡人就帮助从耳为国君罢啦。公子执就问秦穆公：主公，你是为了晋国啊，还是为了想当霸主成名于天下呢？晋国和我们有什么相干？寡人当然是霸业为重，扬名天下紧要。咁唔系咯，主公如果只是为了晋国着想，咁啊，梗系要挑选个贤明嘅人嚟当国君啦。至如果为秦国着想，咁就不如拣个坏嘅嚟做好咯。嗱，将来晋国必然系秦国对手嚟嘅。咁主公，你话揾个胜过自己嘅好啊，还是揾个衰过自己嘅好呢？秦穆公一听完，啊，你呢番说话真系提醒寡人噃。好好，就照你意思做。秦穆公就派大夫公孙支带领三百部兵车护送公子二五翻去接位。秦穆公夫人穆姬呢，是晋朝世子新生的妹嚟噶嘛？佢自细就死咗母亲，是晋献公的妃子贾妃养大佢嘅。贾妃呢好有贤德嘅，自己又冇仔女。对待穆姬就好似自己亲生女一样咁嚟到对待。穆姬虽然系嫁咗出去， 之时时都想念要养大佢嗰个贾妃。依家知道公孙枝要带兵护送夷吾翻去晋国，穆姬就写咗封信俾夷吾，就叫佢翻到晋国之后，好好地对待贾妃，又劝夷吾呢唔好追究其他逃亡国外嘅公子啦，大家分属兄弟，不如叫晒佢哋翻嚟晋国。夷吾接到穆姬呢封信，因为怕得罪秦穆公啊嘛，件件事都应承。好啦，公子夷吾就系咁翻咗晋国接国君之位，呢位就系晋惠公啦。咁晋国嘅百姓呢，个个敬重重耳，一心啊想重耳翻嚟当国君嘅。依家见到夷吾翻嚟做啊，个个大失所望。夷吾接咗君位之后，就立自己嘅仔公子羽做世子。咁嗰阵呢，秦国嘅大夫公孙枝就好似等紧要接受河西五个城池嘛，又唔见夷吾有乜动静。公孙枝第一，你就搵人嚟催促。夷吾呢未当国君嗰阵呢，就要靠秦国嘅兵力，就惊死秦国唔肯，所以自己提出嚟要割五座城池俾秦国嚟做报仇㗎。咁依家打完斋就唔要和尚，做咗国君呢就唔舍得将城池送俾人囉。嗰日呢，夷吾就召集埋群臣嚟到商议。嗰、那个僻内呢就一味用眼嚟就睄个吕醒嘛。吕醒呢就奏上，佢话主公嗰阵应承送五座城池俾秦国，係因为嗰阵晋国呢都未系主公嘅，想秦国帮忙嚟到返返晋国啫。依家既然已经当上国君，咁晋国就系主公㗎喇噃，大局已定，就算唔俾秦国佢亦无可奈何㗎。李克就讲：咁唔得，主公啱啱接位就失信用啦，咁唔好嘅。秦国系强国，唔好得罪佢啊。不如就依约割五座城池俾佢喺啦。辟内就话啦：五座城池等于半个晋国噶啦。秦国虽然强大啫，只要攻打我哋嚟占五座城池，你估咁易啊？呢五座城池，是先君辛辛苦苦身经百战先攞返返嚟嘅，点能够轻易送俾人呢？你一下顶返转头咯。咁啊，既然知道先君咁辛苦搵返嚟嘅，点解又咁轻易应承送俾人哋呢？应承咗秦国又反口，必然会引起纷争嘅啫。嗰个隙内就大声嗌：李克咁讲法，成日话要割五座城池俾秦国，要守信用，你估真系为咗秦国主持公道咩？无非系咪惊住主公唔俾汾阳嗰百万亩田过佢，就成日喺度讲话要守信用，想催主公快啲俾地佢啫。李克听见咁讲就嬲啦，要同隙内嚟到争吵。披正父一手掹住佢嘅衫袖，李克就焗住一肚气冇出声。嗰、那个夷吾呢就揸唔定主意，咪諗嚟諗去，哎呀，唔俾佢又失信又得罪佢，俾呢又唔抵呀。咁不如俾少啲啦，俾一两座城池佢算啦。吕醒就话：主公，你俾一两座城池，佢又系当我哋冇守信用，以后又成日嚟追嘅啫，不如干脆唔好俾啦。不如咁啦，写封信婉转啲，拖住佢先。夷吾呢就叫吕醒去写呢封信啦。嗰封信写好啦，封信点讲呢？佢话呢一次寡人系全凭秦国先能够翻得嚟，寡人万分感激。翻到嚟之后就想将五座城池交割俾秦国。点知国中大夫个个都反对， 话土地系先君之地，寡人喺外边应承割地嘅事唔啱，寡人同佢哋争咗好耐都冇办法争得到，请秦公稍为宽限日期，等寡人想办法，寡人绝对唔敢失信用嘅。信写好之后，义吾就问边个能够送信去，披郑父生意愿许，于是义吾就派披郑父做侍者去见秦穆公。各位真有奇啊，披郑父同李克本嚟都系拥戴公子重耳噶，点解依家咁落力呢？原来当初呢，嗰个义吾想翻嚟抢国君之位，就惊住李克同披郑父反对啦，就应承送70万亩田俾披郑父，100万亩田俾李克，连地契都写埋俾佢哋两个啦。点知义吾一翻到嚟晋国，当咗国君，就将自己嘅亲信吕醒隙内嚟到升官。但是最大功劳的李克和披郑父呢，一啲都冇提升到，应承了封赏俾佢哋嘅田地呢，一味炸帝唔记得咗，当冇件事。披郑父就怀恨在心，就想借机会去秦国公报私仇。咁个披郑父呢，就跟随公孙师一起去到秦国拜见秦穆公。呈上国书之后，秦穆公一睇，哎呀，分明是赖账，嬲到他吹须碌眼出力，一拍张台，破口大骂：寡人就早就知义吾呢种小人唔做得国君噶啦，于是就想佢当添。咁秦穆公嬲起上嚟咧，就下令要斩咗披郑父嚟到解恨。公孙枝就劝解住话：呢件事唔关披郑父事嘅，主公唔好错怪佢。秦穆公啊，火气未消，就喺度追问：咁啊，究竟边个出啲咁嘅主意嚟欺骗寡人？跟住讲清楚，寡人捉佢翻嚟，亲手杀咗佢。披郑父就话：请贵君叫左右暂时退下。小臣有说话要讲。秦穆公呢啲火气呢嗰阵就过咗一啲㗎嘛。就叫左右退下。披郑父就话啦：晋国嘅大夫个个都感激贵君嘅恩德，都愿意将五座城池依约交俾秦国嘅，就係隙内同埋吕醒呢两人从中阻挠。如果贵君能够送一笔厚礼俾义吾，请佢派吕醒同隙内两个人嚟秦国出事，佢哋一到秦国就杀咗呢两个人，然后送重耳翻去晋国当国君，小臣同李克喺国内赶走咗义吾，咁以后我哋晋国世世代代都感激贵君啊！秦穆公听完一连讲咗两句，妙计妙计。啱晒寡人心意。于是秦穆公就派侍者带咗份厚礼跟埋披郑父去晋国。披郑父呢个人呢，亦算得一个足智多谋嘅人物。啲螳螂在前，啲黄雀在后。披郑父正系对秦穆公献计。计谋未成，吕醒同埋隙内已经先下手为强，开始动手咯。原来义吾一派披郑父去秦国出事，李克呢就想同披郑父商量，借秦国之力嚟到对付隙内同吕醒。嗰日一早，李克就派人去披郑父屋企，就想约披郑父相见。嚟到商量下呢件事嘛，点知随从翻嚟报话，大夫啱啱同秦国使者一齐离开屋企，启程去秦国啦。李克就心急啊，亲自坐马车去追，一直追到城外。 欺郑父已经去咗好远啦。哎呀，迟咗步，李克啊十分心计啦。嗰、那个欺郑父啊，咁都唔话声就走嘅。原来呢，欺郑父心水好清噶，佢啊惊住辟内同吕醒会派人嚟跟踪打探，所以有意避开同李克见面，提早起程出发。嗰、那个李克就粗心大意，呢回果然就出事啦。原来辟内同吕醒亦都估计到欺郑父同李克想勾结秦国嚟对付自己，早就已经派咗大批心腹跟踪佢哋两个。唔见到李克派人去欺郑父屋企，又见到李克亲自去追欺郑父，辟内就即刻去见义五，将呢件事报俾义五听啦嘛。又对义五话：李克啊，一向系拥戴从耳嘅，呢次迎接主公翻嚟，并非系佢本意。依家佢又怨恨主公唔重用佢，又冇将汾阳百万亩田封俾佢。佢啊早就同披郑父夹埋一班人结成私党。披郑父去秦国出事，李克亲自坐车去追，其中必有阴谋啊！主公，万一佢突然谋反，同秦国里应外合，咁我哋晋国就危险啦。不如趁披郑父唔喺度，而家就将李克杀咗佢，以绝后患。嗰、那个义五又有啲犹豫啦。哎呀，寡人翻嚟接君位，咁李克有好大功劳噶噃。而家无端白事杀咗佢，咁啊怕唔多错吧？辟内就话：主公，李克杀奚齐，又杀卓子。他杀了两位国君啊，又杀了忠臣孙息，罪大恶极。虽然他曾经帮助主公回来接位，但这些是对主公个人的功劳，不能因为这样就放过他天大的罪孽。就请主公下令，等小臣去收拾他。其实这个义五呢，亦一直好避忌李克的。难得有人咁落力去除却呢个心腹之患，而五日假人假意咁讲，咁啊，咁你就去啦。不过念在李克啊有咁大功劳，唔好斩个头落嚟啦吓，叫佢自杀先啦。辟内就即刻带领军马冲入李克屋企，辟内对李克讲。主公要我话俾你听，主公能够翻嚟接君位呢，你啊立咗好大功劳嘅，呢啲主公都冇忘记到。既然你啊害死咗两位国君，杀咗一位大夫，你咁嘅人做你国君啊都几危险嘅，所以而家主公赐你自尽，嗱算系宽待你啦。李克一听。大声嗌我唔杀奚齐同卓子，而吾啊点翻得嚟接君位啊？欲加之罪，可恨无辞，我死不瞑目啊！讲完就攞起佩剑，一刀就割落条颈度。呢一位天下闻名嘅将军。为晋国立下无数汗马功劳的李克就是咁自杀身亡啦。对李克呢个人，后人亦好多议论，话李克虽然唔肯同流合污，唔愿意依附离姬一伙，而佢呢成日想独善其身，想守中立嚟到保住自己。实际亦是一种损人利己的作为，卒之呢他亦保不到自己条老命嘛。而不知道李克死了之后十分欢喜啊，即刻重上阙内。但是朝中的大夫个个都不服气，特别是共华、贾华、居荃这几个大夫就更加不满，口出怨言。而不知道啦， 就想将呢班大夫通通杀晒佢。隙内就劝住话：唔得住，唔得住！依家披郑父喺秦国，如果将呢一班大夫杀咗，披郑父知道风声，一定唔肯翻嚟噶嘛。咁佢勾结秦国起兵攻打翻嚟就难对付噶啦。不如暂时忍忍气，等慢慢嚟逐个杀佢哋嘛。二五又问：秦夫人就交代托寡人从幽嚟到对待贾妃，又为将逃亡嘅公子揾晒翻嚟，呢两件事点办好呢？隙内又讲：主公，嗰班公子啊，个个都想翻嚟争君位嘅，千祈咪俾佢哋翻嚟啊！主公只要好好对待贾妃咁就得啦。二五啊，听到咁讲，跟住入后宫去拜见贾妃。嗰位贾妃呢，虽然系二五嘅父亲晋献公嘅妃子，即年纪仲唔系好大，仲生得好靓。嗰个二五见佢生得咁靓，哈，佢起咗邪念。佢假意话奉秦夫人之命，叫寡人同你相好，你不必推迟啦。嗰位贾妃就怕二五杀咗佢，就勉强从命。过后贾妃就喊住嚟到哀求二五，佢话我失身于你，冇面目去见秦夫人咯。世子新生是秦夫人的大哥，他含冤而死，草草葬在曲玉荒野，就求你能够将世子择地安葬，帮他伸冤。如果不是，我就更对不住秦夫人了。而吴见得这样说，就应承了，派人将新生掘回来择地安葬，又派大夫去切墓碑进行拜祭。而吴这个人回来晋国短短时间，自他所作所为都讲明这个人确实坏透了。这样的人做国君，怎都做得几耐的。现在再讲披郑父，同秦穆公约好对付隙内和吕醒，急急忙忙就回来晋国。秦国亦派使者带着几车礼品跟埋披郑父一起来。一来到京城郊外，就听闻二五杀了李克。披郑父当堂大吃一惊，就想调回转头走回秦国避下先。之后想到自己的仔披郑豹仲留在京城里面，如果自己一走，咁咪累死自己啲仔女。正在进退两难、愁绪不绝嗰阵，啱啱就撞见大夫共华喺外地翻入省，披郑父即刻截住佢嚟打听咯。共华就一一将李克呢件事讲出嚟，披郑父就问：咁依家我入唔入京城好呢？唔紧要，入省冇事噶。李克朋友咁多，我亦在内。主公只系杀咗李克一个啫，其余都冇波及到。你又啱啱出事秦国，乜嘢都推就话唔知咁就得啦。如果你依家唔入省走咗去啊，咁咪变成自己招认有罪。披郑父听见大夫共华咁讲，就硬住头皮入省拜见二五。果然就冇乜动静。二吾仲慰问一番，话个沿途奔波辛苦啦，好好地休息下。披郑父跟手就带埋秦国使者嚟到朝见二吾，使者就送咗大批金银珠宝礼品，话系秦公嚟到祝贺新国君接位嘅，然后咧就呈上国书。二吾一睇，国书写住话：晋国同秦国一直友好，两国又是亲戚。五座城池留在晋国，同交俾秦国都是一样嘅啫。 难得晋国大夫忠于国家社稷，寡人边就敢一定要取得五座城池嚟到伤害咗诸位大夫爱国之心啦。寡人闻得阙内同吕醒两位大夫才华出众，谋略过人，寡人好想当面请教下，请贵君能够派佢两位嚟秦国一次。信尾嗰度呢，仲写咗一句：原地契奉还。跟住个使者真系将地契交翻俾夷吾。夷吾系个见利忘义、本性贪婪嘅人嚟嘅。见到秦穆公唔单止送咁厚礼嚟，哇，仲连五座城池嘅地契都交翻翻嚟，当堂欢喜到眉飞色舞，就请秦国使者住喺行馆，用上宾之礼嚟到接待，仲打算派辟内同吕醒去秦国嚟到讨好阿秦穆公。嗰夷吾见到秦穆公连五座城池嘅地契都送翻翻嚟，又送咗咁厚礼，心都开晒啦，就想派吕醒同辟内去秦国嚟到讨好阿秦穆公啦。咁退朝之后，辟内就拉埋吕醒对佢讲：秦国嘅使者呢次嚟又不怀好意嘅，无非系想氹我同你去。我两个如果一去到秦国啊，佢哋一定劫持住我哋嚟到换取城池。吕醒就话：我亦系咁谂啊，秦穆公边度会无端白事送咁厚礼嚟呢？连五座城池佢都唔要，一定系披正父知道李克出事啦，就串通埋秦国，想秦国杀咗我同你嘅啫。哼，不如我哋先下手为强，杀咗披正父先。我隙内就话：唔好急住，依家朝中大夫好多都系李克同披正父嘅人嚟噶。披正父就唔同李克啊，佢做事谨慎，唔会咁轻举妄动啊，佢一定有一批同谋。不如先请秦国嘅使者返去，我哋暗中搜集披正父嘅罪证，将佢嗰班人一网打尽，咁先系上策啊。两个商量好啦，就即刻入朝去见夷吾。咁夷吾呢就乜嘢都听晒佢两个话㗎。咁第日就召见秦国使者，话晋国而家大局都未曾定落嚟，不如等过一阵再派吕醒同辟内两位大夫去秦国啦。咁秦国嘅使者冇办法啦，只好先返就报俾秦穆公听啦。吕醒同辟内两个呢就表面上同披正父客客气气，暗中呢就派出一大批心腹，日夜伏喺披正父屋企附近嚟到抠到实。各位披正父见到返到嚟咁耐啦，一啲动静都冇，又见到辟内同埋吕醒呢唔肯去秦国，咁佢有啲心急喇嘛，就想尽快杀咗佢两个嚟到迎接重耳返嚟。有一日，披正父呢就约埋大夫共华、贾华、刁喘几个嚟到屋企商量，由下昼一直就商量到下半夜五更天先至散。隙内嘅心腹呢就即刻将呢个情形报俾佢知咯。隙内一听，仲细问呢，有乜咁难决断嘅事啊？要由下昼一直商量到天光，梗系阴谋作反啊！个辟内真系厉害噶，佢就沉住气，佢冇急于动手，佢要一网打尽啊！佢又搵埋吕醒嚟到商量啊，真系俾佢谂咗条绝计出嚟。辟内呢就叫个吕醒第日就带埋陶案而嚟。陶案而一到隙内屋企啫，隙内就叫晒左右随从离开，就对陶案而讲： 哎呀，你大祸临头啦，你仲唔知啊？陶爱莲一听，吓、啊、咩事啊？咩事啊？哎呀，你以前啊，曾经帮李克大表将去迎接公子重耳翻嚟当国君，而家李克已经处死，主公要杀埋你嚟解恨啦、啊。我哋两个见你呢个人咁本事，又曾经帮忙过迎接主公翻嚟接位，所以就唔忍心你白白送死，偷偷地将你嘅音讯讲俾你知。啊，嗰、那个陶案儿啊，睇唔出啊！呢、這个杀人眨眼正一胆生毛嘅大汉，一听到啫，脚都软晒，跪喺地下，一边喊一边叩头：大夫唔关我事噶。我是个粗人，乜都唔知㗎，听人哋指挥㗎啫。大夫，你救我一命啊，你救我一命啊。你起身先，我有一条计谋可以救到你嘅。曹安儿仲係跪喺度唔肯起身，一咩嘢哀求。隙内就扶佢起身，叫佢坐低，然后对佢讲：披正裤系李克一党啦、啊。而家佢夹埋班大夫想作反，想接重耳翻嚟。咁你啊曾经帮过佢哋噶，你曾经亲自去接过重耳。而家呢，你就当做对主公不满，想话接重耳翻嚟做国君，要参加埋佢哋一党一起造反。佢哋梗系信你噶，咁你打探到佢哋嘅情形，就即刻嚟报俾我知。嗱、啊。如果你能够将披正裤呢班人阴谋作反嘅事搞出嚟，到时我报俾主公听，不但唔计较你过去嘅罪过，仲升你官，将披正裤嗰70万亩封地里边嗰30万亩地俾你睇啦。咁你愿唔愿意帮我做呢件事啊？曹安儿啊，欢喜到啊，又是跪低讲。我死里逃生呢条命啊，全靠大夫先保住。你叫我做乜我都做啊，赴汤蹈火我都去。只不过咁、啊，披正裤嗰老家伙好厉害噶嘛，我系个粗人，咁我唔识讲嘢噶嘛，唔知点先呃到个披正裤噃。吕醒就话：啊得，我教你讲。嗰、那个女醒啊，真系一句一句嚟到教定晒陶案儿。嗰晚陶案儿就去披正裤屋企，话有机密事情要求禀报大夫。点知披正裤呢，亦都十分谨慎噶啦，佢唔肯接见陶案儿，叫看门嘅人话俾佢听，大夫饮醉咗酒。依家任何人都唔接见，有事啊，第日先嚟坐啦。嗰、那个陶案儿就唔肯走，突喺门口度，一定要见大夫，一直坐到半夜三更。披正裤啊，冇办法啦，就只好接见佢。陶案儿一见到披正裤，即刻扑上前跪低喺度嗌：大夫救我一命啊！大夫救我一命啊！披正裤就问佢咩事咁慌张啦嘛？大夫，主公要杀我啊！主公追究我曾经帮李克杀咗卓子嘅事，佢要我填命啊！大夫，你救我啦！你救我啊！披正裤就话啦：，哎呀，主公啊，最信任吕醒同辟内，你不如去求佢哋两位吧啦，何必嚟揾我呢？呸！我真系唔求佢两个啊！我恨不得剥佢哋嘅皮，食佢哋嘅肉啊！呢一次主公要杀我，就系嗰两个奸臣嘅主意嚟噶嘛？披正裤又问啊：咁啊？咁你又打算点呢？照我话，不如接公子重耳翻嚟。大夫，你啊写封信我漏夜离开晋国，带住封信你俾公子重耳。请重耳去秦国同敌国借兵打入嚟， 咁大夫喺呢度组合一班忠义大臣嚟到接应，先杀咗隙内同吕醒，然后就赶个昏君迎出去，接翻重耳翻嚟当国君，咁咪得咯。 啊，聪明一世嘅披正符，呢回啊上咗呢个大草包嘅当。披正符就以为呢个曹安儿系个大粗人嚟嘅，唔会讲咁多假话噶。佢啊点知道吕醒一句一句教佢讲噶？披正符啊有啲相信啊嘛，就问：喂，你揸定主意唔会变卦噶嘛？曹安儿呢，即刻将个手指怼入个口度，出力一咬，哇！几乎手指都咬断咁仔，叭叭声流血。佢用指天发誓：如果我曹安儿有变心，九族死绝。披正符呢回就真系信晒啦，就约定听晚三更集合埋几个大夫一齐嚟商议。第二晚，曹安儿依时到达，见到贡华、贾华、刁荃几个大夫呢已经早一步嚟到啦，咁啊等咗一阵，又嚟咗几位大夫，呢啲呢都系拥戴公子新生嘅旧臣嚟嘅，咁连埋披正副陶安儿，一共十个人，呢十个人呢就对天发誓，搭血为盟，要同生死共患难，齐心合力拥戴公子重耳翻嚟做国君。披正符嗰晚就特别高兴，设酒席嚟到款待啲大夫啦嘛，大家饮到醉晒先翻扯。陶安儿即刻翻去报俾隙内听啦，隙内对陶安儿大加赞赏：，唉，呢回你啊立下大功啦！呢几个都系朝中身居要职嘅大夫。如果俾佢哋阴谋得逞啊，唔得了啊！只不过要杀呢几个人，净系你作证就唔够噶噃，你一定要揾到披正符亲手写嗰封信翻嚟咁先得。第二晚，陶安儿又去披正符屋企，催促披正符啊快啲写封信，等佢自己带去见重耳。披正符啊，点估到佢系内奸嚟噶？就真系叫埋其他几个签名写成表章，要请重耳翻嚟当国君。咁陶安儿呢，仲争就话几大都要签翻个名上去。咁啊，陶安儿啊签最后一个名，啱啱系第十个。披正符将呢个有十个人签名嘅信就交俾陶安儿，再三叮嘱佢：喂，你千万小心啊！十个人嘅身家性命啊，喺晒呢度噶啦。嘿，你放心啦，我就算死我都保住呢封信啊！陶安儿一出大门口，哎呀，好似执到宝一样啊，飞快只去见隙内。隙内将呢封信睇完之后，笑咗两声：，聪明一世嘅披正符，居然俾陶安儿呃到，哈哈！注定呢九个人性命该绝啊！隙内又将陶安儿收藏喺屋企，即刻带住披正符呢封信，就揾埋吕醒。一齐去见二五，二五一知道呢件事，再睇下嗰封信，大吃一惊。隙内就话：主公事不宜迟，迟则生变。呢回有人证有物证，听日早朝就可以将佢哋治罪。第二日一早，隙内就预先埋伏一大批武士喺朝堂两旁。等到文武百官行完礼之后，二五就召披正符上殿嚟问佢： 寡人知道你想赶且寡人迎接同意为君，寡人想请问大夫，寡人犯乜嘢罪呢？披正父一听知道唔对路，啱啱想申辩，披正父攞住宝剑行到埋嚟，大声喝住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未派图案而送信去迎接重耳，好在托赖主公洪福，图案而喺省外俾我哋捉住，抄到呢封信出嚟，同谋者共十个人，图案而已经招供啦。你仲有乜说话可讲？劈内讲完咧，就将呢封信一掉，就掉落地下。吕醒啊，执翻起嚟，照住签名嘅名单嚟到读。逐一个就逐一个，其中呢有个大夫共华，啱啱有事出外就未翻嚟，所以今朝就未到。图案儿呢就匿咗喺僻内屋企，所以呢依家呢就一共逐咗八个大夫。二五就大喝一声，将我哋推出嚟斩。呢八个大夫里面那个贾华呢就忽然间大声嗌：主公，当年神奉命去屈城杀主公，神曾经冒死放主公出去，望主公念在神有施放主公之功，免神一死啊。吕醒就话：你呢种人，以前是先君之神施放主公，依家你是主公之神，你又私通同意，你啊，你正一反复小人，呢种人啊，唔杀留嚟有乜用啊？两旁冇事，一切动手就推呢八个大夫出外斩首。咁冇嚟到个大夫共华呢？原来佢啱啱出外巡视，一翻屋企，听闻披正父八个人已经斩头。知道事情已经泄露，他就即刻辞别家人，准备入朝请罪。咪老婆仔女就一味跪喺度喊啦。佢个细佬呢就劝住佢话：大哥唔去得噶，你去真系实死嘅，不如趁住依家未嚟捉人，即刻逃走吧啦。共华就话：唉，披正父在秦国回来的时候，他在省外问我好不好入省，是我劝他入省的，这次是我害了他，他死了，我独自偷生，岂是大丈夫所为啊？唉，我不是说想轻离人世，我不愿对不住死了个八位大夫啫。讲完就即刻离开屋企，直上朝廷。嗰阵咧，严啱啱下令派人去捉佢，见佢自己翻嚟投案，亦都下令将佢斩首。呢九位大夫到死咧，仲系以为系俾逃案而供出嚟嘅啫，都仲唔知道系劈内同吕醒嘅计谋嚟嘅咧。咁而吴杀咗九个大夫之后，仲未曾解恨，打算将呢九个大夫全家斩尽杀绝。隙内就劝住啦：主公，一人犯罪一人当，杀咗呢九个人够啦，何必杀咁多，搞到人心惶惶呢？而吴先就冇下令再杀。隙内呢又奏上话陶岸儿立咗大功，又讲话陶岸儿呢个人身怀绝技，系不可多得嘅猛将嚟嘅。而吴就升陶岸儿为中大夫，跟啊赏赐咗三十万亩田俾佢。呢个一身牛力，靠出卖朋友换取荣华富贵嘅人，呢回就俾而吴用高官厚禄收买咗啦，死心塌地为而吴卖命。披正父个仔叫做披豹，一听闻父亲入朝被杀， 即刻弃家出走，飞奔只去秦国嚟到避难。到咗秦国就拜见秦穆公，披炮跪低就放声大哭，要求穆公为咗父亲披郑父报仇。嗰个披炮仲讲：夷吾依家依靠奸党，众叛亲离，百姓不服。如果秦国趁呢个机会派兵去讨伐，一下子可以将佢推翻。秦穆公呢就有啲动心，就揾埋班大夫嚟商议。展叔就话：净系听一个披炮咁讲，即刻派兵去攻打晋国，咁就帮助臣下嚟到反对国军，道义上怕讲唔过。百里奚亦都讲：如果百姓不服夷吾，咁啊唔使几耐，一定会有变故，不如睇定下先啦。秦穆公谂下，对对对，夷吾能够一次过杀咗九个大夫，如果朝中冇批人支撑住佢，佢唔敢咁做嘅。况且依家李克披郑父已经死咗啦，冇人做内应，亦好难攻入去嘅。於是个秦穆公呢就决定唔去攻打晋国啦，就留披炮喺度，封佢做秦国嘅大夫。夷吾呢自从当咗国君之后，一连几年收成都唔好嘛。到第五年撞正个大灾荒添，国库空晒，啲百姓都食树皮草根。夷吾就冇到办法啦，就想向其他国家嚟到求救，谂住最近嘅秦国，秦国国力又强，秦穆公呢又系亲戚，系姐夫嚟噶嘛。之后因为嗰五座城池得罪咗秦穆公，就惊佢怀恨在心，就唔敢开口啦。域内就话：主公都系向秦国求助好啦。其实我哋并冇失信用啊，主公都冇话到唔俾五座城池过佢噶，嗰封信讲得好清楚噶，就暂时唔俾住啫，以后都仲会俾噶。如果依家嚟到求佢借粮，秦国唔肯借呢，咁就佢对唔住我哋咯，咁以后就更加唔俾佢名正言顺啦。嗰个隙内咁讲法呢？就认真耍无赖，即系夷吾呢就啱晒胃口啊！你讲得有道理噃，夷吾即刻派使者攞住黄金白玉去秦国拜见秦穆公嚟到求救。秦穆公又是召集大夫嚟到商议，晋国就冇啲信用嘅。嗰个夷吾以前应承寡人割让五座城池，一啲下文都冇。依家佢哋灾荒搞唔掂，人嚟求救。各位，你哋话点好呢？展叔同百里奚异口同声讲：应该即刻运粮食去。主公，天灾流行，边个国家都会撞到嘅。救灾扶危，帮助邻国，合乎人情，信乎天理，上天亦会保佑我哋秦国噶。至秦穆公呢，嗰道气都仲未消，暗暗沉沉喺度讲：，哇！人都已经帮过夷吾好多次噶啦。百里奚又劝喻：，主公善有善报，依家帮佢，将来会有好报应嘅。知个披炮就成日谂住要为佢父亲披郑父报仇，佢大声嗌：主公，千祈唔好俾佢啊！夷吾个家伙昏庸无道，上天降灾于佢，依家系最好机会，趁住灾荒一举可以灭尽，咁仲唔出兵啊？等几时啊？展叔啊，同百里奚又劝住讲：唔得，唔得。晋国灾荒，百姓已经好惨噶啦，成人之危去攻打佢，咁唔得人心噶。秦穆公谂谂下就讲：，得罪我嘅系晋国国君夷吾， 受苦受难嘅系晋国嘅老百姓，寡人点能够因为嬲嗰个疑误就连累咗晋国嘅百姓啊？秦穆公跟住就下令运大批粮草过去晋国嚟到解救灾荒，救灾如救火。秦穆公就调动咗大批船只嚟到送粮，喺渭水、黄河、汾水呢几条河流运粮嘅大船小艇前后相连，浩浩荡荡，十分壮观。晋国啲老百姓见到秦国喺呢个生死关头救咗咁多人命，十分感激啊！到处编晒歌仔嚟唱，赞颂秦穆公嘅恩德。啊，世事有时好难讲噃。今年系晋国灾荒，之第二年咧就调翻转头，晋国啊五谷丰收，秦国咧就撞正少见嘅大灾荒，百姓就唔够粮食啦，日子啊十分艰难。秦穆公就对展叔同百里奚讲：啊，好在听从你哋嘅主意，旧年帮助咗晋国渡过饥荒。今年我哋咁艰难，亦可以向晋国开口嚟到借粮。希豹就话：系呀，主公你都唔知道，疑误都为人贪心就冇信用，就算饿死呀，佢都唔方肯借俾你呀。怕唔会啩？人非草木，做人唔会咁冇本心嘅。秦穆公就派人带住份礼物去晋国求见疑误，向佢买米粮嚟到救灾咯。疑误呢亦都打算将河西嘅粮食送去俾秦穆公，点知个辟内呢一知道呢个消息，即刻赶嚟拦咗。主公将粮食运俾秦国，咁系唔系亦想将五座城池还俾秦国呢？诶，寡人啊借粮食俾佢啫。边度又话还翻城池俾佢？主公咁点解要运粮食俾佢？啊，咁旧年我哋晋国灾荒，秦国嚟解救我哋，咁都要报答人哋先得噶嘛。主公，秦国运粮食嚟，主公就要报答佢。咁当年秦国送主公翻嚟接国君之位，恩德就更大啦，点解主公又唔报答佢呢？吕醒跟住就话：秦国旧年送粮食嚟，你嗰个为晋国好咩？无非系想买好主公，等主公还翻五座城池俾佢啫。我哋如果唔还翻呢五座城池俾佢，咁啊送几多粮食俾佢，佢都唔领你情噶。既然横早都系咁啦，我就不如一粒谷都唔俾佢啦。